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啊！而家咧梗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白元浩已经咧就系一早翻咗嚟啊，准备咧就系做节目啦。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吓，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出边咧又唔系话好大风，咁啊都系有啲薄雾，可能咧就系太阳未出嚟啦，啲风啊吹唔散，咁啊夜晚咧都系嗰啲嘅潮湿嘅气咧就聚集咗喺我哋嘅生活入边，风的而且确咧陪伴住我哋啊吓，有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凉快嘅感觉，不过风有阵时都好似我哋人生一样。如果呢啲系唔好嘅，系歪风不断吹起嘅时候咧，我哋都要不断警醒住我哋自己，千祈就唔好咁容易咧就系放弃。有冇人见过风咧？我同你咧都从来都唔会见过风，因为风系睇唔到，亦都好似我哋嘅危机一样睇唔到。佢嚟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但系我哋从来都可以喺大自然嘅环境入边看得到有形态嘅风，意思即系话，当啲风吹起树叶，当风吹起灰尘嘅时候，我哋就能够见得到风，就好似我哋危机一样，原来已经嚟到我哋嘅身边。纵然风起了，我哋都要不断咁样好好地生活落去。风有阵时话就话好似我哋嘅危机一样，但系只要我哋能够明白到底点样可以咧，就系好好地面对住我哋嘅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嘅时候，纵然风起了，我哋都唔需要太担心，仍然可以安然度过，感受风带俾我哋令我哋进化嘅机会。 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流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凭住这风力，长夜抱拥人。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凭住这风力，长夜抱拥人。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如这风，飞的长夜抱拥人。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飞的长夜抱拥人。 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捧歌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好拥你。如今这个恶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 一首歌曲，张国荣《七记的风》。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呢，又有我林慧在这里隔住个收音机带你去看看历史文化的古迹。疫情肆虐了成年有多了，大家梗是心痒痒，经常都会有一种抗疫疲劳的感觉，自然呢就会好想去这个世界度探索下，四围去下，希望可以除低个口罩呼吸下新鲜的空气啦。不过现实就归现实，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就真的比较适合多些留在屋企，少些出街了。大家仲记唔记得水务署今年年初喺深水埗主教山进行工程嘅时候，发现咗一个大型配水库建筑埋藏咗喺工地下面呢？香港嘅古物咨询委员会上个礼拜四呢就通过咗将呢个配水库列为一级历史建筑啦。而水务署更加正式公布咗推出咗呢一个配水库嘅虚拟导览，俾大家喺网上面呢都可以饱览到配水库嘅内部结构。这个导览系统使用的图像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拍摄的，而公众就可以透过网页用它360度虚拟导览的功能游览配水库和欣赏它内部的原墙身和后建墙身，还可以看到它的拱状结构和支柱的。网站更加同时有配水库的简介、工程特色和早期九龙重力自流供水系统的介绍，等我哋咧参观古迹之余，亦都可以了解埋佢嘅历史故事啊嘛。讲翻个配水库啦，水务署就表示啦，今年一月份嘅时候咧，已经展开咗水库嘅临时加固同埋整理工程，亦都将会继续进行其他改善工程，包括咗为配水库提供内部照明啦，同埋通风设施等等，并且咧会喺所有工程完成之后咧，确保咗佢嘅结构安全。就计划在今年稍后的时间有限度开放配水库给大家参观的了。听了这么久，如果你都跟我一样充满着好奇的话，不妨上下政府网站输入关键字，找下深水埗主教山这个工程的内部结构，一起了解一下香港的遗迹和故事。 人其实只得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不惯，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做地毡弹，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至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闪闪。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不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得六月头卖牛腩饭，其实开心 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嚟到星期三早上，晨光成语百科。春秋时期呢，孔子啊周游列国，周围去呢度去，由嗰度去，咁啊当然啦。咁啊，宣扬佢嗰种嘅儒家学说，都要揾一个明君去到咧，就系将呢一个嘅学法咧，咁啊同佢分享，咁希望利用呢一种嘅儒家学说呢一套嘅思想咧，可以令到当其时嘅世界得以更加多好嘅改变。佢推行紧自己嘅主张，哇！你估你讲啊听佢哋咩？经常咧都撞板嘅，得唔到重用。有一次啦。他的学生子贡非常之不明白，他就很虚心地向孔子老师呢就请教了。老师啊老师啊，假如这里有一块很靓很靓的碧玉，哇真是非常之靓啊，这一块的碧玉价值连城，我们应该将它放在一个柜里面好好收埋它啊，定还是等识货的人出一个好好的价将它卖出去呢？孔子回答了子贡的问题，表达了他从来都没有灰心过经常碰壁这个的问题，表示自己从来都不会放弃的决心。他就说到了，我们一定要等一个好的价钱之后才将这一块的玉翠翡翠就卖出去，待价而沽，即是等待同埋出卖、出售咁嘅意思，等到有好嘅价钱嘅时候啦，先至会再将呢一样嘢卖出去。旧时咧就比喻等待时机出现，先至咧就有机会做官嘅。而家比喻咧就系等待有一个好嘅待遇，可能系同升迁啦、工作方面咧好有关系噶。话到要有一个好嘅条件咧，先至会答应做任何嘅职。職業同埋做任何嘅事情，你而家又會唔會係代價而沽呢？其實都幾似另外一個嘅成語嘅喎，喺商朝嘅末年嘅時間啦，大家都聽過啦，仲成日聽添。姜太公咧就不滿社會黑暗，於是乎咧就一個人隱居去到咧就係河邊嗰度啦，就喺渭水啊。好啦。其实咧，佢钓鱼咧，当然系与众不同，用直钩，从来都冇用过咧，就系鱼利，离水面三尺咁样喺度钓，其他人啊，梗系喺度笑啦。只有咧就系周文王途经呢个地方，同佢倾一倾完偈之后咧，欣赏佢嘅才华，于是乎咧就重用佢。以前咧好简单，我重用你咧，想你做咩官都得嘅，即刻咧就俾咗个国司佢做啦。咁当然啦。姜太公咧就辅助周文王，咁啊周武王就消灭咗咧就系商朝，咁啊更加呢一个故事咧就演变成为我哋而家成日听嘅，例如系封神榜啊，都非常之有姜太公啊嘅影子喺入边嘅，听到佢嘅踪迹喺度嘅。无论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定还是代价而沽，可能咧都可以就系反映住你而家嘅状况。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都因为疫情面对住好多唔同嘅难题啦。可能你有一身好嘅武功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要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但是其实接种的渠道又有多少呢？ 政府有网上预约系统，属于优先接种组别的市民可以预约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及医管局普通科门诊的接种时段。优先组别市民亦可以到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疫苗。市民可以在政府的疫苗专题网站找到诊所资料自行预约。所以接种疫苗的渠道多的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我哋好似啲小学生咧，嗌名噶嘛。喂，崔杰彤，早晨啊！ 仲要喺呢个时间，啱啱即系翻学嗰啲时间咧， 系啊，系啊，校巴站见到你嘅时候咧，就系咁嗌啦。喂，早晨啊，崔杰彤。 啊，细个有冇咁好礼貌嘅咧？ 有，我即刻问啲同学噶，你做晒功课未啊？ 但系应该系未瞓醒嘅，即系仲未搭到校巴翻学校嘅时候咧，应该个人都系仲未醒嘅。喂，寻日咧你咪 post 咗呢一个小小白毕业嘅片上网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听众都话啊，好得意啊，小小白同埋三小白，我头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叫，我平时都系叫小小小白， 小小小白都 OK 嘅，其实 系嘛，但系三小白好似方便啲， 但系嗌到好似米线咁啊，你唔觉嘅咩？ 但我少少小白好似嗌到好似流口咁啊，咁大家都话啊，你两个小朋友好得意啊，咁我问下小白你啦，你有冇谂住啊，两个小朋友都咁精灵，维持你优良嘅传统，不如再生多个咧？ 哎呀，我又冇谂住， 但系你抗唔抗拒先？即系， 哇，够啦，两个咧已经忙到癫咗。 嗯，啊、但系听你嘅口吻，你都唔算系最决绝嗰种噃、 啊。决绝噶啦，我个人内敛啫。因为两个小朋友咧，其实你真系，譬如我同佢去毕业礼咁样啦，咁我带埋三小白去咧。哇，你发觉咧，你同时间要凑两个咧，你根本上你系冇乜时间去理会其他人啊。因为你 太太都喺度嘅，唔系咩？ 啊，佢都喺度，佢都喺度。 你讲到佢好似冇粉臭咁。 咪就系要一对一咯，咁即系好似踢波后卫咁人掹人咁样噶。掹 住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同埋你又知呢？即系你点解啲听众会见到可能有啲片喺度咧？就是、因为我仲要拍噶嘛。咁我虽然拍咧，我都已经有少少 hea 拍噶啦。咁啊，都系谂住留个纪念啦。咁但系有阵时见到有啲位咧，啊，又忍唔住自己攞住部机出嚟喺度影住佢咁样。即系做家长都系呢啲心态噶啦，惊错过每一刻噶嘛，系咪？ 嗱，今朝早咧，我就觉得要爆发你嘅小宇宙。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同你一样咁啦。哇，凑两个都好辛苦噶啦，冇晒时间噶啦。但系你听完以下呢个真人真事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呢啲都系潜力嚟嘅，俾人。push 下，其實乜都得噶。喺英國咧有一個女士啦，咁佢45歲，佢咧養育22個小朋友喎。 唔係啊嘛， 係啊，全部都係佢生噶。 唔係啊嘛，全部都係佢生。 跟住數學題就嚟啦，45歲嘅女士係啦，佢最大嘅小朋友咧就31歲，咁但係一共咧就有22個小朋友。咁到底佢每年即係每隔幾年生一個啊？咁樣 佢有啲係接住嚟生嘅喎，有啲就可能隔一年喎，應該係。 係啊，真係三年抱兩嗰只嚟噶。 係咯。 咁咧呢一位女士咧就叫做拉德福德啊。咁其實佢咧同小白你都差唔多嘅咋。佢之前咧透露自己咧其實原本只係想生3個小朋友嘅啫。点不知咧，最后生下生下咧，生咗22個，就成为咧全英国咧最大家庭嘅母亲啦。 全英国啫咩？应该系全世界噶。 嗱，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嗱，佢咧31歲，头先讲啦，最大嘅小朋友就31歲啦。 咁佢而家佢有两个小朋友咧，就最细嗰个小朋友咧就十一个月大啫。即系其实佢 啱啱生完冇几耐咋？ 岁都系啊，都继续生紧嘅，四十岁打后系啊，生完最后嗰个冇几耐啫。咁佢都真系话啦，嗱呢个真系最后一个啦，真系最后一个啦。 系咪啊？唔系我讲嘅可信程度高好多，佢讲佢。佢22个喎、啊。唔 系，但因为之前仲好后生㗎嘛，你计下如果佢45岁第一即係最大嗰个仔31岁即係佢14岁就生第一个喎。 係囉。 咁即係佢好有条件一路继续生落去。 其实生仔系咪即係我纯粹好奇咁问啦、啊。你估生仔系咪觉得佢有一种快乐嘅感觉或者一种成功嘅感觉佢就会觉得啊想得到呢个感觉而继续生落去呢 嗱，佢有一个原因嘅，佢初初话只系想生三个啫嘛，点解之后会越生越多呢咁原来话说咧，就16年前咧，佢同佢老公咧就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可能好有钱啦，就买咗一栋有10间房嘅屋。咁跟住突然之间，佢就有一个念头，咦，我要塞爆呢间屋咁样，因为有十间房。咁跟住咧，于是乎咧就系咁生，系咁生啦。咁可能你会话吓，咁、啊、其实你养咁多个小朋友都好多钱噶、哦。 系咯。 咁好彩咧，原来佢哋咧系做呢个烘焙生意嘅，即系做 bakery 嘅嗰啲面包啊、蛋糕啊咁样。咁、啊、业务咧又蒸蒸日上、哦。 吓、 啊。哇，其实咧每一日。嘅開支都好大，即係你諗下你自己湊兩個小朋友就知啦，即係食嘢啊、洗費啊、洗衫啊咁樣樣都好多噶嘛， 啊、 何況佢係湊住22個小朋友咧。佢、 哦、 話每一日啊，佢哋飲嘅牛奶啊係超過9公升嘅，成家人夾埋。你諗下個雪櫃要幾大先至可以擺到啲嘢食咧？ 好多個雪櫃啊佢。 系啊，不过佢都话，虽然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养22个咁辛苦，但系佢话普遍咧，即系佢自己都觉得每一日都系过得好开心嘅，因为好温暖嘅。只不过咧，系每一日要洗两次18公斤嘅洗衣机容量嘅衫咧，系最辛苦嘅啫。 好辛苦啊！我觉得，不过我睇到个重点啊，我睇到个重点咧就 系 原来烘焙嘅生意系咁好搵噶。即系你可以计埋佢同佢老公 养起24个人系咪？ 唔系咯，可以养起24个人，都仲绰绰有余。喂，呢、這个方向有得谂，阿厨神。 系，我都睇到呢个重点，所以 Jason 厨房会继续努力焗嘢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等紧你呢个继续焗嘢呢个，好啦。 我继续焗嘢，你啊继续生仔。 哇，我继续做节目好啦，多谢你先啊，好啦，转头见啦。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晨光百科， 6:43，生22个，好啊，我哋唔系睇烘焙生意啊。我哋睇下一个嘅球类活动啊，咁啊有阵时耐唔耐咧，我都会约一下呢一班嘅球类活动嘅朋友嘅选手咧，啊有机会又可以同佢哋再打下波，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因为打呢个波咧，就唔系一啲好普通嘅波，啊佢系好得意嘅，佢就好似咧将两个嘅啤酒樽咧放喺地下，然后将两个啤酒樽咧就揾个叫做一条杠，一条小小地嘅绳咧。就绑住两个樽，咁放喺地下嗰度，然后咧你就将个波咧，好似打高尔夫球咁样打过去两个樽嘅中间嘅位置，咕碌一声啊，然后咧就可以得到分噶啦。唔知你有冇见过呢一类型嘅波波咧？啊，佢名叫活木球，系啊，我系真系玩过嘅，而且我仲俾人话，哎哟，你都几有天分、哦。有天分啫，客气啫吓。活木球咧，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方面就会咁样嗌啦。其他华人嘅地方咧，可能就会叫做木球噶。咁点解香港唔跟随住叫做木球咧，而系要另外有选择咧？因为呢一种嘅运动咧，咁啊，又或者同板球啦，喺香港咧都已经成立咗叫做香港木球会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特别嘅 woodball 嘅木叫做球类活动咧，我哋就会叫做活木球。好啦，活木球呢，其实个历史啊好短嘅啫，有一位叫做翁明辉先生1990年呢自行研发而成嘅一种新嘅运动项目嚟嘅。咁佢本身呢就喺 喺台北嘅士林之内嘅一位嘅朋友嚟嘅，咁喺一个荒废嘅地方嗰度啦，咁啊展开咗呢一个嘅活动，咁啊初头就净系谂住喺个荒废嘅地方嗰度就赏下花咁样，啊点知佢整下整下嘅时候咧，啊又真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将两个樽咧咁啊放咗喺地下嗰度，咁啊中间咧就好似整到一个小龙门咁样，咁啊用高尔夫球嘅形式咧，咁啊打下打下之后发觉，喂、哎，啊又几好玩、啊。这个活木球呢现在已经延伸到呢就有世界的比赛啊。香港呢也有港队呢就是去到玩这个的活木球。活木球的玩法呢其实大家可以将高尔夫球的方法那个场地的感觉呢以及呢就是打这个的桌球那种的击球的方法呢去到做一个的联想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除了好像高尔夫球一样啊将个波打到很远去找回那个你那两个啤酒樽放在那个窿窿之外那个龙门之外，其实有阵时候在个活木球的地方那里都有很多不同的障碍物的。你可以呢就是利用这些障碍物呢击出这个的球，然后打这个障碍物，然后由障碍物那里反弹回过去活木球那个窿窿的龙门那里的。所以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叫做玩法的。其实呢都有啲比赛规则，例如每一队嘅球员可以报名四至到八个人啦，包含埋队长嘅。四至六个人呢就出赛，咁最好嘅四个人嘅成绩呢就可以用咗呢一个团队嘅计算嘅。活木球打嘅时候呢其实都几需要集中精神，而且呢仲係好需要呢就是思考一下到底你嗰个波嘅方向应该係点样走嘅。夏天呢当然啦就係又要晒住啦。落雨天的时候呢亦都是要淋住雨啦。那香港的活木球队的成绩亦都非常之好。咁啊屡次出赛都能够得到呢就是奖牌返到嚟香港。咁啊所以呢有阵时如果有机会同佢哋练下波呢真係可以扩阔一下自己对于呢个活木球或者唔同运动类别嘅一个嘅眼界嘅。甚至青春都可以呢就是试多啲唔同嘅运动嘅。球类运动又唔系净系羽毛球啊、壁球啊、篮球呢啲嘅。 半打啤酒已经干掉，逐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从讲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让好笑、啊、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聚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甚建议，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在轨道，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都可开心笑吧，还童或许已进化，学会怀念青春的童话。着起西装仍够贪玩，失沙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转淡，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此也未能避免，都有条怪胎想再伴我冒险，是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映照繁华，欢呼声高唱吧，还童或许已进化，青春的童话。 个 game 叫做《青春的童话》。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天 building 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都系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圆圆 Circle 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系啊， 早晨啊，各位。 系啊，啲压力咧同啲湿气一样啊，积住咗，要踢走佢。 系咪啊？ 系啊，要去湿又要去呢个压力嘅 Circle 有冇计啊？ 好湿滞啊！其实咧，即系我成日讲话，即系我成日都会介绍下人哋，除咗自己要去湿之外，人哋都要去湿噶嘛。 吓、 啊。咁咧，今日就想讲翻，其实。原來發揮我哋關懷嘅力量咧，真係好好犀利嘅， 咁梗 係 啦， 犀利㗎，係啊。咁我又想講下，因為咧，原來喺好多年前咧，有一位美國嘅精神科醫生啦，叫 Jerry， 佢咧就發現其實原來我哋去關懷人哋咧，嗰、那個力量係好大嘅。咁佢做咗嘅咩研究咧？就係、是、寫信。 我寫信。 佢咧就研究就係話咧。寫俾啲咩人呢？當然佢有啲群組啦，研究係要收集啲㗎嘛。咁、佢就嘗試寫信俾一啲曾經企圖有自殺傾向或者有嘗試過出院病人啦，向佢哋寫信表達關懷。咁佢即係佢呢個數據發現呢，啊，原來呢你寫信俾呢啲嘅患者呢，可以減低嗰個自殺率呢係有一半。 哦，即系呢个其实是文字减压法，系嘛？ 即系亦都证明咗，原来文字是可以有咁大的威力，有一个咁样的效果出嚟啦。到后嚟咧，有一啲医护人员咧，就都用同样的方法咧，尝试去用即系写信俾一啲重度嘅抑郁症嘅患者啦。除咗写信，佢哋仲会试下。譬如发放一啲嘅简讯啊、明信片啊，或者一啲图像啊，原来同样都系有效嘅。咁基于呢两个研究咧，咁我梗系推介我哋都可以发挥关怀嘅力量啦。咁咧，但系我又想话啊，明信片，我哋依家冇得去旅行啦。 系咯、 上两次咧，我哋有讲过就系、是，我哋会出去睇下花啊。可能會出去行下， 係啊， 咁、我又想今日咧推介一個，你又可以自制到喺自制過程又可以即係放低一下你繁忙嘅工作，又可以關心朋友，一個 win-win 嘅方法就係咧，你可唔可以自制一張明信片？其實咧真係可以好容易嘅， 自制、啊、如果 你有一啲。是啊，其實我知道很多朋友呢，我自己都會有呢一些很細型的打印機啦、甚至乎我沒有的、 即是 printer 那些，是啦、就算沒有都好啦，其實去很久沒有曬過相，是不 是 曬相譜呢，其實都可以做到一些簡單的明信片，甚至乎你編一張相或者曬一張相出來，好像一蚊兩蚊的、你在後面就好像明信片那樣寫下一些的說話俾可能三個朋友啊，咁呢一個其實頭先講緊都係一個雙贏嘅一個方法。 咦，幾特別喎、呢、這個？喂，咁但係我想問下，例如我 print 咗張紙出嚟，唔係 print 咗張紙，係 print 咗張相出嚟啦，四蚊雞咁樣，整咗張相出嚟之後，咁但係張相咧軟謝謝嘅，我使唔使又整翻硬少少，跟住先寄咁樣會好啲咧？ 咁如果你可以即係整個過程咧，即係如果影相譜可以，或者你。自己 print 都有一啲特定係放明信片嘅， 哦，係喎、你又啱喎。 如果真係冇，就加個信封咯，係啊。咁當然，如果一張過就可以環保啲啦。咁我就推介就係、譬如我哋之前有建議下大家去睇下花啊。咁你可以揀一啲係一啲風景嘅相，可能你行山嘅相啦。小白石行山啊嘛。咁你可以有唔同嘅地方留下一啲足跡嘅時候，如果你有影個相，會唔會分享一張你覺得啊好想同人哋分享嗰度有啲特別嘅？甚至乎最近頭先講我上幾次講嗰啲花咧，其實好多花嘅。 係啊係啊。 咁佢揀一張你嘅作品啦，或者可能你屋企都有，我屋企而家幾棵蘭花都開得好靚。咁、你可以影低佢嘅時候，或者整咗個明信片咧，後邊好似我哋咧去旅行嘅時候都會講低。嗰、那個風景點解你想同個朋友分享嘛？可能我去咗富士山頂，佢寄嗰個明信片好似好犀利。 係啊， 我而家去到山頂啦咁樣。 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唔到呢樣嘢，但係其實喺香港而家都可以做到呢一個咁樣嘅模式，仲可以關心到朋友，我覺得係真係好好嘅一個方法。 例如之前如果有去過南昌公園影嗰個黃花風鈴木嘅，咁嗰個已經係一張靚嘅景點相，仲有呢一個花啊，又有自己嘅嘢嘅，又有自己嘅樣嘅，跟住亦都可以喺嗰個照片上面啦，曬硬啲，跟住咧就喺後面寫啲字，咁啊真係寄俾一個咧就係朋友或者可能好耐冇見嘅人。我覺得呢個驚喜非常之好喎、 啊！即係我成日都話啦，有幾耐冇寄信啦、啊，而家個郵票咧係2蚊噶啦，即係係啦，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我知道， 即係呢一個咧都可以係重温一下啊。其實寄信都有一個情懷，同埋你係開個信箱去收到別人俾你嘅信，即係等於我會失驚無神，突然間以前會收到朋友喺新加坡喺日本寄俾我嘅明信片、 啊， 我其實真係好驚喜同埋好開心嘅。 哇！ 咁所以即係又可以重拾翻呢啲旅行嘅片段，又可以關心到朋友。其實我諗收到嘅朋友睇到呢啲文字咧，嗰、那個力量其實都感受到嗰種舒服啦，嗰種開心啦。 啊會啊，會係好開心啊！即係而家可能你我上次影完相啦，影咗啲花啦。我已經咧就叫做撳咗個掣 ，send 咗俾個朋友啦。咁其實嗰個快樂就係大家收到嘅時候，我諗都一樣啊。哦，我好靚喎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將個 print 出嚟，寫啲文字，然後寄去俾朋友咧，佢一打開嗰個信箱收嗰個咧就唔係哇好靚，佢哇好靚喎，佢咁都得啊！喂，已經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啊。 同埋實體嗰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即係揸住實物。嗰、那個感覺都是有另一番風味的 啊！呢、這個好玩、哦，呢、這個非常減壓同埋非常之有趣、哦。咁、嗯、啊， 係啊， 今日收工就即刻影翻張相，或者策劃有冇啲靚相寄俾啲朋友先。 冇錯，可以啊。 好啦，唔該 ，Cycle，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啊 ，Sugar 呢个提议咧，其实真系几好啊！寄嘢俾人咧，嗰种收到嘅感觉咧，同你就咁，譬如就咁WhatsApp 咁样 send 俾人咧，系差好远嘅。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方法啊！吓，好啦，正系嚟到朝早6:57啊！吓，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诶几得意，讲到咧就系、是、驾驶人士非常之有关系嘅，或者你从事运输业都有关系嘅。点解话得意咧？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话，哇！我哋由以前好多啲车咧排黑烟啦，去到而家咧就已经唔知欧盟几多期嘅车咧，啊路面上咧嗰个空气就已经好咗啦。咁而家仲有好多电动车，啊嚟紧我哋嘅空气又可能会再好啲咯。嗱，一个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嘅，咁啊制定咗啦。原来2035年或者之前咧，就会停止燃油私家车新登记嘅目标。即是话咧，如果你系继续揸私家车，你可以继续揸嘅，咁你可以不断维修架车，咁但系就唔会有一个咧就系若干年之后咧就唔会再发呢个牌噶啦。啊，除咗咧就系充电车等等嘅设备啦，嗱，推动电动车普及仍然需要有其他唔同嘅配套嘅，例如我屋企咁啊，住到咁鬼远咧，咁啊都要如果系装呢个揸呢个电动车咧，又要自己咧额外付费咧就装一个充电器。咁有專業人士就話到，其實而家都仲有好大嘅空間去到改進嘅。咁尤其係電動車已經喺道路上面行駛啦，發現部分嘅配套咧就已經不足啦。如果要追上呢一個嘅叫做路線圖啊，2035年或者之前咧停止燃油私家車新登記嘅目標呢個路線圖咧，咁啊仲有好多咧就係空間啊，大家需要咧就係好好地咧就係喺路面上或者咧就係喺唔同嘅地方，最緊要就係插到電。而且咧回收电动车电池嘅宣传亦都不足啊，咁啊好担心咧就会胡乱弃置，造成咧就系一啲嘅化学污染啊，呢啲咧都系需要咧进步嘅同一时间需要好好地咧就留意住嘅。6:59啊吓，咁啊转头咧7:00之后新闻简报后，我哋咧就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嘅，而家先听听一节新闻报道，我哋转头再见啦吓，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早前出现的感染接受治疗，并就早已存在的心脏问题接受检查。菲立亲王一共住院28日，是个人最长纪录。皇室早前指出，菲立亲王入院是预防性质，强调与新型肺炎无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绿色创新员话你知，废弃车胎唔系垃圾， 我哋就可以将啲车胎变咗做原料啦，去代替煤啦，去个烧嘅 burning point 其实仲好过煤。 校长早晨话你知，人人都有自己嘅长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潜能，最重要咧系俾一个目标佢，只要让佢发挥唔同嘅才能嘅时候，佢永远都系会嘅成长咧系超乎我哋嘅想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我是陈善玉，我上年在协恩中学毕业，今年 gap year 转了做全职壁球运动员，希望有更多代表香港出赛的机会。我现在在亚洲青少年19岁以下组别排名是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道啊， 人家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了，7:07的时候，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有白拳豪之外，见到 Didi 都在这里。 早晨小白 你好啊。外面的交通情况今天早上早难不难搞呢？ 不难搞的，都是恒常的车龙的，讲、给大家听啦。都是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了，排到去康庄道桥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咁，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开始繁忙啦。咁有个工程咧，就提一提大家噶，喺土瓜湾噶，咁有水管更换工程啦，就会由今朝嘅10:00开始至到下午4:00，长过8米嘅车，即系净系影响长过8米嘅车啦，不能够由新码头街右转入去惠景街嘅。咁驾驶人士咧就要改行咧朗月街嘅，就系、咁多。 几好、啊，今日朝头早啲交通情况几畅。听落去， 希望系咁啦。 关唔关星期三事咧？嗬， 其实唔关事嘅，意外嘅嘢咧好突发嘅、 啊。你讲得好啱。 突然之间系一炸意外，有时突然好似铺贴咁，你觉唔觉？一有人买衫就成炸走去买嘅，一冇人买咧就好冷清清嘅。 系啊，所以咪话有阵时即系请人够唔够咧就。 中間個較勁就喺度咯。老闆又會覺得平時譬如鋪貼咁樣嘅，哇都冇人咁樣，咁、你四五個人喺間咁細間鋪都冇用啦咁樣。啊，突然之間成扎客入嚟嘅時候咧，老闆又覺得唔夠人手啦，啊又會覺得應該請多啲。咁啊，但係又都係呢啲位噶啦。到底應該請人多定係請人少啊？不過頭先有 Didi 咧就講開話路面上面有好多突如其來嘅意外嘅，特別係講到長車方面咧、其實嗰啲譬如貨櫃車或者係拖頭啊、泥頭車咧。跟住佢哋尾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 係啊，尤其是如果佢哋行過咧，啲石頭啊，哇！俾佢一擠過嚟，個玻璃俾佢彈爛啊！ 冇錯啦，其實我自己我都係駕駛人士啦。咁我架車咧都有俾嗰啲有一次就係嗰啲泥頭車啊。 哦， 其實我已經咧係一見到泥頭車、貨櫃車，我都盡量唔好跟住佢哋尾噶啦。但係真係你話唔好彩，就係唔好彩啦。佢嗰啲石頭，除咗係佢會喺個個麥斗嗰度咧跌落嚟一兩粒跌落嚟之外咧。其實佢仲喺路邊嗰度有啲好細粒嘅石頭，可能即係佢其實佢距離我咧都大概我目測啦，最起碼都有20米嘅，即係喺我呢一個嘅10點鐘位嘅時候，咁有20米啦。佢真係佢啲石頭仲可以咧彈落地，再彈，我睇咗嘅時候彈咗落塊玻璃嗰度。就啪一声啦， 同埋系咪因为佢个车辘经过啊？一车辘经过弹， 系啊， 碌嗰啲石一弹弹翻上嚟，嗰、那个反射力仲大。 冇错啦，咁佢有时有啲石头又会经过呢个车辘咧剪过，跟住就好似飞弹咁飞出嚟。系啊，呢啲、真系冇办法避啊！咁你唔通叫你见到粒石头你乱咁扭太咩？ 咁又唔得嘅，你都唔会知啊。所以尽量见到大车咧，好多啦，都会即刻避过去嘅。 系啊， 或者系前啲后啲咁样咯。 我已经尽量避开佢噶啦，不过有阵时真系唔好彩就唔好彩。 意外嘅有冇人预料？ 如果有啲可能朋友再细心啲嘅，睇下会唔会避开佢之余，再附近揾多啲唔同嘅路障挡一挡咯，咁样挡盾牌咁样挡一挡咯，睇下唔知有 冇。比较难啲啊，会唔会咧？ 难啲噶呢啲，始终意外嘅，但系都系避唔到噶啦，系咪？ 系啊，总之一句讲晒啦，小心驾驶同埋尽量醒目驾驶啦。 啱啊，你呢句真系今日金句，大家要尽量安全驾驶同埋醒目驾驶。 系啦，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出边嘅天气唔知醒唔醒目咧？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炎热啊？咁样咧？ 哦，好舒服啊！今日嘅天气 唔系话 同头先嘅交通一样，好舒服。唔系、天朗气清、咁亦都唔系冇早两日咁潮湿添。咁啊，体感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良好嘅。咁啊，见到广播道已经有好多学生就准备搭校车翻学啦。咁其实啲妈咪啊、爹哋咧都好早啊，陪啲小朋友咧去等校巴咁样，跟住就喺度通常都系一啲训示形式嚟嘅。即系个细路仔又喺度拧嚟拧去，跟住个阿爸阿妈又会督促下佢啊，今日俾心机啊，可能考试啊咁样咯，咁啊睇到有呢啲画面，因为其实透过佢哋肢体语言咧，你已经睇到佢哋系讲紧啲乜嘢，总之唔系啲太调笑、太开心嘅一啲画面，通常都系即系比较愤世式啊，或者觉得个小朋友扭计啊咁样，即、就、系、是、一个咁嘅说法咯，唔知系咪？朝头早啊 ，briefing 一下，好似啲老板咧同啲员工咁样 briefing 下先，即系朝头早开个早会， 上天台嗌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先。 系啊，嗱呢个日本企业嘅文化啦，嗱香港啦都会有阵时 office 咁样啦，咁朝头早譬如九点零十点咁啊，有个早餐会咁啊，同啲同事美其名食早餐，咁啊老板请食早餐，但系大家都唔系好夹硬食噶啦，因为咧成个早餐会都要听老板讲嘢噶嘛，咁你听老板讲嘢嘅时候，边度够胆？摆个三文治入口啊，系咪先？即系老板就话：，喂，大家一路食住一路听，但其实唔会有人够胆摆个三文治。 其实老板可能真系想大家咧一路食住一路听，因为咧嗱，你一路食住一路听咧，老板就会觉得：，喂，你悭咗时间，我同你讲嘢嘅时候，你食咗先，转头你哋唔好成班人就话开完会先至慢慢食，嘥晒啲时间。 呢个位系啊，但系其实你阿老板一路喺度讲嘢，跟住啲员工一路喺度食嘢，其实。即係啲員工又會覺得，好似唔係好尊重咁樣，係咪先？好似好冇禮貌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呢個畫面都好印象深刻嘅，有陣時都會即係發生喺唔同嘅辦公室嗰度啦。咁啊，唔好理啦，朝頭早早餐要食嘅，早會亦都要開嘅，翻學翻工都要做嘅。 冇錯。 總之咧，今日天氣咧係正嘅，能見度係高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下今日美好嘅天氣啦。 咁好啦好，咁你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霧，日間係相當温暖嘅，咁最高氣温，最高氣温都會去到29度，真係相當温暖啦嚇。 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咁啊日间都系相当温暖，早晚都系沿岸有薄雾。下个星期初天气咧啊就稍凉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正如阿 O 所讲咧，出边嘅能见度都高啊，咁啊所以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吸啖空气都可以大胆啲啦。咁啊2至3都系属于咧就系低水平嚟噶。我哋最近成日都话春困啦，系咪先？咁啊今日算唔算系春困呢？遇到春困又应该点解决呢？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系早晨 ，Bobby， 好耐冇见啦，真系。 系啊，喂 ，Terry 啊，我想讲咧，呢排咧经常咧听到身边啲同事嘅朋友咧都话，哎呀手软脚软，好似成个人日日起身都攰奶奶，系因为春困、啊。其实咩系春困啊？ 因为咧春天咧就天气潮湿啦，大家都觉得好湿啊，好立啊咁样。有阵时咧个人成个人好似好肿、好醉、好冇精神，甚至瞓觉啦，哎呀瞓咗9个钟啊、10个钟啊，都觉得好攰。咁啊呢个就叫春困。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喺春天嘅时间，天气特别潮湿啦。除咗潮湿之外咧，佢仲有一样嘢就比较冻啊。而家都系咧早晚咧就比较凉啦，或者忽冷忽热啊咁样啦。咁喺我哋身体入边嚟讲咧，我哋身体要我哋去喐动。就靠阳气去推动的。咁如果我哋阳气唔够嘅话咧，那个脾胃功能就会差啲啦，咁啊去唔到湿，去唔到湿咧，所以我哋个人就会觉得好嘈、好醉啦、好攰啦咁。咁除咗咧呢个觉得好攰之外咧，呢排都好多 patient 咧会出现一个就系肚痛啊，或者系咧大便都比较平啲嘅情况。呢、个咧都系一个天气咧影响到佢，加上咧自己皮肤都会有一啲嘅。濕疹啊，或者小風冷去發作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春天嘅最常見嘅問題啦。 係咪真係淨係春天先至係叫春困呢？其實如果一年365日，其他季節都咁攰，就係唔屬於春困㗎啦，係咪啊？ 嗱，春困當然係特別係春天啦，因為其他嗰個季節咧個天氣冇咁特別啦。嗱，譬如夏天咧主要炎熱嘅，咁啊秋天咧佢就比較乾燥啦，冬天又會再凍啦，咁往往就係春天嘅時間咧又偏凍。又是潮濕，咁所以咧，佢特別咧對我哋個脾胃嗰個要求咧特別高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脾胃唔好咧，咁我哋就有頭先個春困嘅情況，好攰啊，好醉啊嘅感覺啦。 嗱頭先聽阿 Terry 講咧，就係個濕氣重啦，令到個體內咧可能嗰啲濕咧都係重啲啦，咁係咪真係代表咧要去濕就可以解決到春困嘅問題咧？ 嗱，其實咧理論上就係嘅，咁我好濕喎，咁我咪去咗佢得啦咁樣，咁所以咧好多 patient 都會而家食下好多去濕嘅食物，譬如話薏米啊呢一啲咧就去濕嘅。不過咧，我哋又唔可以忽略一樣嘢，就係、都係要個脾胃強壯先得。咁我哋就係齋去濕，即係好似你屋企有污糟嘢咁樣，喂，你淨係不停攞掃把掃，咁但係咧你都要有夠氣夠力先得噶嘛。同埋你個脾胃好咧，嗰個體內個濕氣就會冇咁多嘅，所以我哋要做嘅就要健脾去濕。 系，咁点样可以做到健脾去湿呢？ 嗱，我哋咧头先讲啦，喂，你唔喐啦，阳气唔够咧，嗰啲湿气就会好重嘅。咁所以而家春天咧，夏天又就嚟嚟咧，一定要做多啲运动，一定要喐，每日都要喐。咁有啲 patient 都会话，喂，我一至五翻工好赶时间，我冇想做运动，咁点咧？咁我就会建议佢哋咧，星期六日都去做运动，即系六日啦，可能起码每次都大约行路啦，半个钟至一个钟 ，keep 住喐 ，keep 住喐，咁样咧。佢哋就會慢慢形成一個習慣去喐動嘅話咧，身體咧就會好好多，慢慢先至去做跑步啊，或者再劇烈啲嘅運動啦。 就唔使話真係好劇烈嘅運動嘅，只要你喐下 keep 住咁樣有啲動作都 OK 噶啦。 咁最好嘅梗係做多啲啦，尤其是夏天可以劇烈啲啊，游水啊，或者即係跑步多啲都可以。但好多人咧，即係冇乜做運動嘅習慣啊。如果一開始咧就係做跑步嘅話咧，可能咧就真係跑唔到，跑一次啦，或者咧跑到氣來氣喘之後咧，又唔能夠堅持落去啦。 系啦，所以可以慢慢嚟嘅，持之以恒嘅，可以循序渐进咯。 咁另外咧，除咗即系做运动之外，当然我哋都要早瞓啦，因为攰啊嘛。咁我哋早瞓、早睡、早起咯，咁自然身体就会好啦。同埋咧，够时间瞓嘅话咧，足够嘅睡眠，我哋先会精神，身体先够气咯。 系嗱，我又有听过咧，坊间就有人话啦，其实春天咧都唔好饮冻嘢，因为咧饮冻嘢其实都可能会引致到你容易啲有春困嘅症状噶。 都好啱噶，因为咧嗱，我哋 飲凍嘢，頭先講啦，個陽氣要好夠啊嘛。飲凍嘢嘅話，個身體咧就會唔夠陽氣，寒氣比較多啊。咁所以飲凍嘢亦都傷咗脾胃，咁所以都會導致春困噶。 哦，原來真係咁有學問嘅。咁即係其實咧，調理身體咧都要喺自己日常生活習慣咧都下一啲功夫啦。食嘅嘢要注意啦，飲嘅嘢要注意啦，同埋要做適量嘅運動。同埋頭先咧記得 Terry 話咧要早睡早起都好緊要。 是啊，咁另外食物里面呢，除了刚才讲的薏米比较去湿啦，咁另外粟米都可以去湿嘅，薯仔啊、陈皮啊、姜呢啲呢，只有加埋健脾，咁所以呢啲可以煲下汤啊，或者平时食多啲都可以噶。 嗯，好啦，咁就建立咗良好嘅生活习惯呢，再加埋一啲中医药嘅调理方法呢，咁就更加事半功倍啦。如果除咗讲食嘢之外呢，其实中医有冇啲疗法呢，对于解决春困或者去湿呢，都好有帮助㗎呢？ 其实我哋头先讲啦，早睡早起啊，做运动啊呢一啲啦。咁如果咧，我哋咧每一日咧，其实咧可以饮一啲嘅譬如陈皮啊，头先陈皮啊、姜啊、姜茶呢啲咧，咁其实可以 keep 住我哋去健嘅脾胃嘅。咁呢个咧唔一定要就系春天先嘅，我哋做咗持之以恒，因为个脾胃咧唔系净系春天我先需要嘅。我哋咧夏天啊、秋天、冬天都系需要。我哋讲脾主四时，所以脾胃好嘅话，我哋可以适应咧唔同嘅季节啊。咁而另外咧，我哋都可以按一啲嘅穴位嘅。例如常用嗰啲嘅足三里啦、内关啦，嗱呢啲穴位咧都系有健脾胃嘅作用，同埋去湿嘅，咁所以咧而且又方便喺手脚，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去得闲就揿下都可以。 我亦都有听过人哋讲话咧，揾一啲香茅嚟到浸脚咯，即系可能揾热水浸下咧，都有帮助嘅。 因為最主要咧，我哋浸腳嘅時間咧，令到啲氣血運行得比較好啊。尤其是咧，我哋好多人話啊，臨瞓之前會浸下腳嘅咧，就係將一啲氣血咧，唔好成日聚曬喺頭面嗰度，即係帶落去腳嗰度，咁令到我哋氣血循環得好咧，瞓得又會好啦。咁瞓得好，自然身體好，咁亦都係對春困有幫助嘅。 所以話咧，保健呢樣嘢咧，真係要樣樣嘢咧都做得齊，同埋做得足先至可以嘅，仲要持之以恆添。好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Terry， 拜拜。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金。这晚我学会猜 7:23啦。喂，呢只歌边个噶？系黄燕嘅《天光前》。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同聽眾傾偈呢啲機會都係多多錢都買唔到啊！話俾你聽， 冇錯啊，健康亦都係多多錢， 梗 係 啦， 呢個都係過去一兩年我哋學識嘅。咁啊，點樣可以 keep 住健康，可以長命百二歲呢？就係成日都要好好咁樣做運動啦。咁啊，疫情嘅緣故咧，多咗人啊跟住一啲網上嘅短片去做運動咁樣啦。啊，喺美國咧，亞利桑那州咧，一個102歲嘅婦人咧，早前就同自己6歲嘅曾孫，因為佢已經100幾歲啦嘛，係咪先？咁所以佢有曾孫都好啱數， 好合理， 係啊，好合理嘅。咁同阿曾孫一齊咧上呢個虛擬嘅體育堂咁樣，咁啊，阿男童嘅媽咪咧就拍低咗段片，咁啊吸引到40幾萬人睇。 哇！我都想睇，102歲， 哇！但係同6歲。这个婆婆呢102歲呢其实就睇到唔似真实年龄嘅。 似70几㗎嘛。 80几90啦、哦、即係有未至于咁差得远。不过啊正所谓有阵时第一个课题啦就係、是、啊你会唔会跟住啲网上嗰啲教学呢去做运动呢小白喺屋企。 我有试过跟㗎。 系。 嗰啲 HTTI 嗰啲呢但係好鬼难啊。 係嗰、那个难系点样呢因为我认真睇呢好多 HTTI 呢其实佢哋都有剪接过。 係啊。 即佢你以为阿导师呢就係咁 ,oosh,oosh,oosh, 咁样做啦。即係佢 non-stop 咁样啦。但其实佢哋系有停到。 冇错啦。嗱开头呢唔识嘅时候呢就唔小心 kick 咗嗰啲有剪接嗰啲啦。咁跟到我上气唔接下气啦系咪先。嘿嘿声。咁但如果你识搵嘅话呢佢有啲系嗰个网上面嗰个人呢同你 real time 做嘅。real time 做咧，即系佢做乜嘢，你做乜嘢，然后佢停嘅时候咧，佢咧又会喺你面前，即系片嚟嘅啫。不过佢就一拍埋就可能饮水啊，抹下汗啊咁样。跟住佢有个钟嘅倒数咁，譬如1分钟咁样。 嗰啲个钟就后制嘅，不过 系个钟就后制噶啦。咁你都会睇到啊，原来佢都系1分钟之后佢又喐。咁我又喐，我覺得咧，我跟佢或者我 click 佢個 channel 咧，我最覺得鋸嘅一樣嘢係咩咧？佢同我做同一樣嘢， 係 佢唔係靠剪接，佢哋話俾我聽，原來佢係咁樣嘅，係、啦。呢啲位咧，我就覺得我中意睇嗰啲係不經剪接噶啦， 係 係啦。嗱， 不經剪接咧，你有冇比較噶？嗱，當然唔係話肌肉含量啦，或者人哋瘦啲苗條啲，咁佢作為一個導師或者佢吸引你去睇，咁佢個身形梗係正啲啦。 係啊， 咁呢個明嘅，但係。啊！有冇见到呢啲导师咧？我自己留意啊！我哋流汗流到咩咁咧？佢哋唔系好流汗嘅。 我怀疑佢哋应该开到个冷气好大。 系啦，嗱，你有冇嗱？就算你睇 real time， 即系实时嗰啲啦，即系譬如有啲大只仔、大只妹咁样，哇，教你做 us us us 咁样啦，即系你嗰啲大氧运动又好，举铁又好，啊，我哋自己喺屋企做咧， 系啊， 已经。做几下深蹲，哇！成身湿晒咁样， 即系同焗桑拿咁样噶嘛。 佢哋完全咧， 佢哋真系好嘢， 冇乜汗水噶、哦。 系啊， 系啊。 嗱，如果佢哋咧形象工程做得好足噶， 嗯， 如果佢哋都做到 keep 住靓， 如果佢哋做到咧，完全个人系癫咗咁样嘅话咧，啲、即系群拉裤笠咁样啦，都冇人想睇啦。我哋就 系 因为睇到佢。啊，點解做得咁輕鬆嘅呢、 啊、 而佢又係即係 real time 拍片俾我哋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嗰一類咧會比較上實際，同埋要揾嗰啲咧，即係自己要睇過先嘅。揾嗰啲動作唔好太難，係啦，簡單得嚟又同你講嗱，我好容易，你只要每一日係5分鐘、 啊， 就已經可以持之以恆，唔知可能1-2個星期，跟住就可以瘦幾多嘅。仲要啲動作係好易做嘅。咁、我覺得嗰啲咧就比較上我會 buy 啦。 我有啲屋企人咧跟住coffee 去做啦，即係瑜伽啦。佢話 coffee 嗰啲動作哇好難啊！ 佢咬腰咬到咧， 佢話做咗幾日啦，跟住完全咧第二朝咧完全唔想翻工啦，亦都咧搭緊車嘅時候咧 痛啊！你腰骨 痛啊，拉親嗰啲坐骨神經咁。咁當然佢梗係跟錯姿勢啦，或者過度咗。你有陣時你唔係話一嚟做就已經去到嗰程度噶嘛，你循序漸進噶嘛。 喂，你講到個重點，好多時跟呢啲譬如YouTuber 又好啦，跟佢哋做呢，人哋雖然可能有個教練牌，但係我哋如果自己 click 嘅時候，我哋唔知佢嗰個課程或者佢嗰個難度個動作未必係咁清楚嘅喎。 係啊係啊， 即係個個都係諗住。 初街嗰啲唔使，其實好多時都會咁諗嘅。初街街嗰啲唔使啦，乜都識啦咁樣。 其實 由中級開始先， 最好係咩咧？由初街開始， 係啦， 做完初街，跟住到中街，跟住先上高街咯。呢、這個都係即係循序漸進啦，何必一嚟嘅時候就挑戰高難度？挑戰高難度，可能你又唔可以持之以恆咁做，你唔可以持之以恆咁做，即係好容易放棄，好容易放棄，跟住你咪 keep 唔到一個健康嘅身體，或者 嘥咗 你嘅 body， 咪唔夠完美，唔夠 perfect。 呢啲都係嘅，冇嗰啲叫做速食班嘅， 係啊， 一定要慢慢慢慢做嘅。 今日係3月17日，星期三，農曆2月初。适宜祭祀沐浴， 即刻去冲凉先。 日日都应该要噶啦。今日忌安葬嫁娶， 咁我揾过第二日先。 唔好心急，听埋先。今日都系世界海事日， 我会多啲重视海洋事务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目前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星期四起延长14日，直至今个月31日，并且加强餐厅内嘅防疫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话，政府上個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本港疫情反覆，餐飲業務處所和健身中心出現大規模群組爆發，隱形傳播鏈依然活躍，因此現階段沒有空間放寬任何措施。發言人亦都說，最新的規定將會要求餐廳在4月30日或者之前將換氣量提升至最少每小時6次，或者安裝合適的空氣淨化設備，減低傳播風險。多個歐洲國家暫停接種阿斯利康疫苗，歐洲藥品管理局說正是評估多宗接種者出血、血栓和血小板减少的个案，将会在星期四发表结果。现时仍然相信疫苗的好处大于风险。欧洲药品管理局执行主任库克在视像记者会说，仍然深信阿斯利康疫苗预防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住院和死亡等的风险的好处大于副作用的风险。库克还说，目前沒有跡象顯示這款疫苗是導致一些人接種之後出現血栓的原因。庫克提到，歐洲藥品管理局正是評估各宗個案，預料星期四有結論。英國發表外交與國防政策檢討報告，扭轉裁減核武計劃，提出將核彈頭上限提高超過40%。報告說，英國核彈頭數量將會從原本計劃減至180枚，提高到260枚，應對不斷變化的安全環境。報告亦都提出，英國將外交政策焦點轉向印太地區，表明俄羅斯對英國是最嚴重的直接威脅，至於中國就構成系統性挑戰。首相約翰遜在下議院公布這份自冷戰結束以來英國最大規模的外交與國防政策檢討報告，報告超過100頁，定出英國到2030年的優先項目。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霧，日間相當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2-3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整理方便好多。 你捐完之後好快直翻，我見你上排，因為工作影相， 因為本身佢都係直嘅。啲、 啊、 頭髮 直不甩 嘅，直不甩嘅啲頭髮係啊，咁所以唔係、 啊、 因為我自己都係啊，我自己啲頭髮咧電一電咧，好快佢就直翻啦，所以我從來都唔電啊，我電過兩次之後都係咁樣， 好似好嘥咁樣， 好嘥啊！ 你有電過頭髮？ 我有啊， 幾時啊？我哋識你未㗎？ 12歲嘅時候 咁樣，我諗我大學嘅時候咯、哦，我試過自己買啲直髮膏翻嚟整直髮添 嚇。 因為 你都直頭髮仲整咩直頭髮？ 因為就係電攣咗嘛，跟住發現咦都唔好睇嘅，咁跟住後來咧發現再大嗰啲出去 salon 嗰度電咧，好快又冇曬力啊、嗯，太軟啦啲頭髮。咁啊 O 你自己有冇一啲執着咧？即係譬如剪開個髮型師就係嗰、那個、 我一定要用指定嘅髮型師啊，其中一啲嘅，因為隨住頭髮發量越嚟越少咧。如果你唔揾指定嘅髮型師咧， 好易出事， 好易出事，真係。 但如果指定嘅髮型師，成日都有啲人話，如果你指定咗某一個，其實你就永遠都係嗰個髮型啊。 哦，咁唔緊要咯。我哋做，你嗰陣時教我哋嘅做呢個行業，其實有啲嘢可以變，但係盡量唔好大變。係、嗯、你嗰陣時有 講髮型啊嘛。 係啊，嗰陣時我記得即係啱啱入行第一二年啦，咁、我哋都會就係電下髮啊，即係搞啲搞落換下眼鏡啲顏色啊，又要唔知乜嘢，即係要搶啲嘅，又白色眼鏡，又唔知。咩古怪啲彩虹色眼镜咁先啦， 嗰啲就唔好搞啦，嗰啲 系啦。跟住佢就话：啊，你唔好搞咁多啦。其实啲你搞咁多，佢记咗你呢个样，你系咪长期戴住先？如果你唔系长期戴住，系咪好似有啲口吻啊？如果你唔系长期戴住，下次人哋就唔认得你噶啦。 系、噶， 都啱。 特别系眼镜啊，即系如果你系冇戴眼镜，即系其实我就提议，如果新入行咧，尽量唔好戴眼镜。 点解咧？ 因為你一除咗眼鏡，啲人真係唔認得你嘅。 除非你長期戴住， 除非你永遠戴住，即係好似蘇永康咁樣，佢眼鏡永遠唔會甩嘅。咁樣咁就冇所謂。 六號啊，咁嗰啲都 係。第二個已經 永遠戴。 第二個已經吳業坤啦，係 咪？ 係啊，吳業坤有陣時都除咗眼鏡啊嘛，所以一除咗眼鏡咧，認唔到啊。咁所以一係咧你就永遠戴住，如果唔係嘅話，盡量反而調翻轉唔好戴。 都係啊，其實髮型咧，即係如果你話大變咧，你細個開始你已經感受到人哋對你嗰種。嘅 質目啊， 係啦，驚奇啊！只不過可能我哋細個女仔啦，扎咗條辮翻學，平時係扎開辮翻學嘅。有一日咧，你放頭髮或者剪咗啲陰咧，哇！隔離啲同學咧，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你剪咗頭髮，你剪咗頭髮，嗰種尷尬咧，係令到你細個已經開始唔係好敢大整你個頭。 其實都真係噶，翻到學校咧嗰陣時，如果你個頭髮係大整咧，其實啲同學咧唔係好接受得到啦，個個都話你個頭核突噶。 係啊， 係啊， 冇人話過你剪。剪完头发之后个头系靓， 呢个系真嘅。 唔好话以前啦，而家都 系。我对人好咧，跟住嗰啲人都会同我讲啊，迟啲会好睇翻噶啦。咁好明显呢个亦都系个安慰嘅说话嚟嘅，只不过系咯。 张杰同正话讲话读书嘅年代你换发型，啲人就会话做咩你剪头发啦？或者转咗发型靓定唔靓咁样咧？到你大個咗之後咧，你一轉髮型，啲人一定問你係咪失戀啊，係咪有事啊，發生咩事啊，點解要轉髮型啊？好奇怪嘅喎， 尤其是長變短，都係啲歌啦，都係話係咯，即係 長髮為君剪咁樣， 係咯， 點解？ 又使點吹咁？ 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嗰排咧手氣唔順嘅時候，你唔好理我做咩手氣唔順啦，我又真係即刻去鏟一鏟青啊，梳一梳髮咁樣嘅喎。 你唔好話我迷信，我唔係鼓吹呢一樣。但是真的 是的我真的这样、有一排即是麻麻地或者这排立啲做啲嘢啊即头头碰着黑镜无端端即原先做好晒啲嘢啊又会唔见咗啊搞搞佢个头 我自己呢即是我从事创作工作我成日话自己从事创作工作我头发长嘅时候真係多嘢諗啲嘅即係多啲灵感 真係烦恼师 真係喎 多啲灵感喎但係 灵感啊灵感即係创意好澎湃一剪短咗头发之后呢真係立啲嘅成日諗嘢呢好似永都諗唔通或者哎呀諗冇新嘢啦算啦是但啦係咁样㗎喎 嗰啲灵感师嚟嘅原来 真係好奇怪 原来咁样咁你嘅 你 嘅取 态 咁你 keep 住啦我呢如果觉得呢排呢要冲气下呢要努力啲呢我铲一铲青先所以礼拜五之前我一定会剪头发因为点呀六合彩㗎嘛係咪先 即係譬如阿鄭伊健咁樣啊，你有冇見佢剪短頭髮嘅？ 冇 啊， 都係啱啱出道嘅時候最短嘅 啦。 係啦， 跟住留翻長頭髮，一路都係 keep 住長頭髮。你話呢啲係咪真係同？即係信唔信呢啲嘢有關 哦，係啊，咁你話如果信到去嗰啲， 點解無端端講到咁細聲？ 唔係因為你呢啲 好 神 神秘咁樣。喂，咁我講翻單新聞啦，就唔神怪嘅。 原來有新聞， 有新聞梗係啦。 唔通即系求其求其讲啲嘢咩？ 我见你咁好倾，同我哋系咪先继续倾落去噶啦嘛？ 讲开又讲啊嘛！ 点啊 喺马来西亚咧，有一件事都几得意嘅，就系、是、有个女士啦，咁佢就去剪头发，咁佢同阿 O 都一样噶啦，平时咧剪开有两个发型师嘅，点不知咧嗰日两个御用，即系佢剪开嘅发型师咧都唔得闲，咁但系佢都醒目噶啦，佢就喺电话度讲，咁唔紧要啦，因为我想剪一个空气刘海啊，即系好似而家我呢个咧。 你呢个叫做空气刘海啊？ 系啊，即系就有啲阴，咁但系咧就有少少疏窿咁啦。你等我讲埋先。 系咪真噶？ 真噶。嗱，咁跟住咧，佢就喺个电话嗰度讲啦，就同嗰、那个发型师讲，佢话唔紧要啦，我都想嚟剪，咁不过你就唔好俾学徒我啦。咁、其他都 OK 嘅咁啦。 专业 系啦，因为佢自己都惊会唔会剪失手，因为都剪啲阴咧，啲女士会好 介意， 好介意噶嘛，即系厚啲啊，薄啲啊，长啲啊，短啲咧，都好影响成个嘅感觉嘅。咁点不知佢剪完之后咧， 拖车你冇俾 P 牌我啊， 你俾个老司机我，老司机我 有经验噶，系啊，我 OK 嘅咁样，即系佢试新嘢都唔紧要，最紧要有经验，想帮佢剪得靓嘛。点不知咧，佢剪完呢个空气刘海之后咧，变咗咩？变咗生气刘海，因为太核突啦。 搞剧啊！你嗰个位笑一笑，佢应该谂咗成招噶啦，由空气刘海， 琴晚谂到今朝， 系啦，变咗生气刘海，你俾下面佢先。 嗰个报道都系咁写噶，你睇下佢个刘海，我俾张相大家睇。 咁似一个人， 佢嗰个 样咁似一个人， 你直头系见唔到佢啲音啊！因为可能我唔知佢咪错手剪啦， 剪晒喎， 系啊，剪晒佢前面啲音啊，去到咧直头去到发线咁上。咁佢就梗係好嬲啦，即係你嗰啲音好耐都长返㗎喎，可能佢唔係，我諗目 测可能要几个月㗎， 佢同条眉争几多寸呢， 其实好简单，佢嗰个音所谓叫做音啊，其实係同佢个额头平顶啊， 即係其实 平顶而成， 平顶而成嚟讲是冇音， 冇音， 冇音，佢唔系空气，佢即系变咗空气啊！咁好嬲啦，咁然后佢就将呢一张相咧就摆咗上网，咁就梗系怒轰嗰间嘅发型屋啦，即系话首先点解会剪到咁样样噶？佢话咧因为不断剪嘅时候咧，嗰个发型师咧就不停帮佢修改，所以未到最后一刻咧，佢都唔肯定自己个发型系点，咁佢就都忍住啦，忍住啦，咁点不知一剪完咧系唔对称啦，粒粒突突啦，仲要系真系唔见咗。嗰一撇音啦，咁咁佢擺咗上網之後咧，好多人就起底咯。啊，嗰間髮型屋係點㗎？ 我以為你話起呢一個女士嘅底 主嚟嘅， 係啦，佢啲好慘啊， 主嚟嘅， 佢都冇做錯嘢係咪先？咁佢就起嗰間髮型屋嘅底啦。啊，點不知咧間髮型屋咧？又面對呢個公關嘅災難，又處理得好好、啊、喎。佢、第二日咧就即刻約翻呢一個，即係佢知道件事啦，即係喺網上面發酵啦，就即刻約翻呢一位女士咧，就話你嚟我哋髮型屋啊！我即刻揾一個即係資深嘅髮型師幫你改翻成個形象，係啦，幫你整翻好， 剃光佢。 但其實講真啦，你已經冇咗皮音啦，都係一個難度嚟嘅。 即係補鑊啫。 係啦，幫佢補鑊啦。再者咧，就係、是、一去到嘅時候咧，就送佢一扎花。再送佢一盒朱古力， 冇用噶，我想剪头发啫嘛，顺便送层楼俾我咯。 唔系，咁佢 咁又未知咁夸张，大佬都系剪咗啲音啫， 都会生翻出嚟嘅。 咁剪咗啲音送咩俾你啊？送层楼咪送最极其啦，咪送翻个音宅俾你。 哇！ 咪剪咗音啫嘛，咪送音宅。 其实音宅我都 OK 噶，系都好贵噶， 都贵噶，可能都好啊。 嗱，咁啊， 香港咯，外国啊唔会啦，外国啊唔会啊。 跟住咧就整咗一个新嘅发型咧，咁佢自己咧好满意。 但系等等先， 都系冇音嘅。 头先又冇化妆，依家化咗妆，系点解啊？ 但起码呢一个发型咧，你都会觉得系一个时尚嘅发型啦。咁佢就由长头发咧变咗做一个清爽嘅短头发。 马来西亚啲女仔几靓， 系嘛？ 你觉得咧？ 错重点，错重点。 根本冇谂过继续讲发型嘅 重点系，你喺马来西亚剪头发，其实应该有三个御用嘅发型师。 吓， 咁你唔好有两个唔得闲嘅时候咧，剪个第三个。 同埋个加分就系唔好夹硬剪，你真系要等到佢翻工先。 好啦好啦，正话嗰个里边嗰个苦主啊，就睇到话，喂，我一路剪一路改，所以咧未到最后一刻，佢自己唔知啊嘛。 系佢唔够谂出声住。 好啦，咁我问你哋啦，你哋喺剪头发嘅时候，有冇喺嗰个发型师剪紧嘅时候，你哋俾意见咧？剪紧嘅时候，嗱，通常咧有啲咧就好顺个发型师嘅，坐低粒声唔出，剪完最后佢扬开条毛巾，攞块镜照一照你后边，满唔满意啊？先至出声嘅。有啲咧就 系、 是。 剪多少少就呢度咧唔好收咁多，跟住剪嗰度就嗰度咁樣剪得唔得啊？有啲就咁樣嘅，你哋係邊一種？ 我個髮型師反而會問我嘅喎， 即係一路剪一路問。 係啦，當然啦，即係喺剪之前我就俾相佢睇啦，想剪到石原里美咁樣啊，個音啊咁樣啦，咁佢就 我唔 興，跟住佢話唔係喎，呢個 你唔興啫，嗰個咩道邊美波係嘛？ 係啊，又有新劇上啦，新季真係新季啊！ 啊，點解講咩都可以講到靚女嘅？ 我哋係咁啦。 佢就會同你講，佢話唔係喎，呢個唔係剪出嚟嘅，set 出嚟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唔識睇噶，即係哇佢個頭咁靚， 剪 係啦，原來佢話唔係嘅，佢話剪完之後咧，你要即係花好多功夫去 set 先至有呢個形狀出嚟嘅咁。咁佢一路剪嘅時候都會一路問咯，嗱剪到呢個位，你覺得需唔需要再收多啲啊？咁樣都會溝通一下。 我冇溝通㗎啦，我900度近視，我除咗眼鏡， 乜都睇唔到， 我乜都睇唔到，我真係唯有單純咁相信。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去剪頭髮嘅時候，剪緊嘅時候開聲，等於咧你係嗰啲 backseat driver， 即係人哋揸緊車，你隔離就唔好轉左啊，轉右，轉左啊， 俾油啊，俾油， 你仲令到嗰個司機即係或者個髮型師咧不知所措。 所以今次呢個女士咧，佢都可能係你嘅諗法， 點知 到最後一刻佢都唔出聲，係啦。不過最後佢點咧？佢換咗呢個新髮型之餘咧，好識做嗰間髮型屋，免費幫佢剪一年頭髮。哦，咁啊鋸曬啦，即刻！ 復日未停腳步，走遍了荒土，四處追蹤，有半信號，無退路。踏入夢幻群島，冒著海浪和風暴，不理那關卡，那地圖，多遠也好，就算再高，總有一天。丛林，前游湖泊，穿破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营救，只有良朋，勇敢流波，只一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目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你老，有力光丛林，潜游湖泊，穿破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Tonic 嘅一进不退啊，即系剪咗个头发咧，翻唔到转头啦。咁啊，好多嘢咧都 翻到。以前细个咧，我一叫铲青，我就喊噶啦嘛。 吓，咁铲咗青都翻到转头，你顶窿大顶帽 啊嘛。我妈必定讲呢句，头发会生翻出嚟噶嘛。 哦，都要等啊，等一段时间啊。咁啊，一进不退啊 ，Tonic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觉得呢一段关系咧，都系一进不退。佢唔想咧，即系退翻去后路啊。咁啊，有对情侣咧，就系一单国际新闻嚟嘅，就系乌克兰嘅情侣。咁啊，靓仔靓女啦，咁啊，亦都非常之年轻啦。咁不过咧，就遇到好多情侣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就系成日都嗌交。咁仲要咧，系嗌到离离合合嘅，就系分手啦。跟住轉個頭又一齊翻，跟住轉個頭嗌交又，分手啦咁樣，跟住又一齊翻。咁如果俾咗係你啊，你會即係選擇斬攬，唉，都係唔夾噶啦，成日都咁樣嗌交法，又離離合合，定抑或是唔係啦？離咗咁多次都合翻埋一齊，咁即係代表都好愛啦。 呢個先係真愛咁樣。 係啦， 或者係大家嗰個相處模式都係靠。 從鬧交上邊度見 鬧？係啦，你自己覺得係邊一種呢？ 擺喺個秤上邊秤啊， 係， 即係鬧交必定會唔開心， 係。 但係同樣你哋相處唔會淨係得鬧交噶嘛，必定有啲温馨時光嘅、 哦。即係要寫低誒開心嘅有啲咩唔開心嘅有啲咩。 譬如四點到六點開心，六點到八點鬧交咁樣。唔係咁啊，睇下究竟你自己要衡量一下，究竟你開心嘅指數高啲，即係唔係話一個時間喎，係成個即係相處階段，開心嘅時間多啲，定還是唔開心嘅時間多啲？咁如果你話我鬧交。原來你中意你一鬧交你就興奮嘅，咁你有呢種咁嘅特質嘅，咁你梗係開心啦，係咪先？ 但我配合唔到你喎，咁樣。 咁但係如果兩個鬧交都感覺到興奮，佢越鬧越哇正啊咁樣，咁就冇得好講。咁佢哋真係應該即刻結婚添啦。 但係佢哋嗌又應該唔係興奮嘅，因為嗌完之後咧就嗌分手嘅，即係都唔開心嘅。但係你講個方法咧，我都有少少分享。我曾經細個嘅時候咧，都有用過呢個方法，因為好多人都係咁講啊嘛。咁你自己計下咯，你同佢開心多啲啊，定唔開心多啲咯？但我發覺如果要咁樣計嘅咧，其實多數都係好唔開心噶啦。 咁如果感覺到唔開心， 係啦， 點解要一齊咧？ 係咯，咁跟住就唔一齊咯。 就係咯， 所以其實唔使計，即係我嘅意思係，你要去到慢慢 mark 低啊，你諗下佢對你有幾好啦。即係你要去到依一個地步嘅話咧，其實都係好差嘅情況噶啦，我覺得。 又或者最簡單或者最老土一樣嘢啊，嗱，匿埋眼數三聲，然之後就講你中意定唔中意佢。即是一个直觉反应。 多数那些女仔都我不知道啊，我想不到啊， 走啊， 不要逼我啊，咁样。这一对乌克兰情侣又怎样算呢？他们呢就真的破釜沉舟了。他说既然这样离离合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拿一条锁链啊。 锁住大家。 是啊。大家譬如我的左手就锁住另外那只的右手，咁就绑住咗一起。他说呢想试验一下一起生活三个月，咁然后呢就记录低所有嘅点滴啦，即係做乜嘢都一起同步嘅。咁会唔会又令到段关系好啲呢？咁样。咁譬如做咩一起啦，食饭又一起啦，食早餐一起啦。咁啊彼此呢都即係譬如去厨房啊，你又洗碗。咁平时呢当如女士去洗碗咁啦，个男士可能就摊咗喺厅度，即系睇电视嘅，系啦。但系而家咧唔得啦，即系如果一个洗碗咧，另外嗰个都要企喺隔篱。 咁但系譬如话冲凉、鱼翅呢啲咁私人嘅空间又点算咧？ 嗱，佢哋都有问嘅，佢话如果去厕所咧，就有一个就会即系伸长嗰条绳，即系嗰条链，咁然之后咧就喺厕所出面等咁样咯。咁但系其实之前咧喺香港都有个节目系唔知四十八小时定系点样噶嘛，又系咁样黐埋一齐咁啊，但系就唔系情侣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关系都尝试一齐睇下结果出嚟系 friend 咗啊，定系话是系系啦，定系闹交多嗱？咁呢一对情侣咧，佢哋暂时咧系觉得 OK 嘅。佢话唔系锁埋咗一齐咧就唔嗌交，因为嗌交咧我谂已经即系植入咗佢哋嗰个血里边噶啦，系啦，即系一见到对方咧总系有啲嘢可以嗌嘅。咁但系佢话咧，当知道大家都锁埋咗一齐咯，嗌完交之后都系你眼望我眼嘅时候咧，就会静咗啊，即系唔会嗌到咁激烈，因为都离开唔到嗰个环境。即系如果我要离开，我又掹住你嘅，咁佢哋就变相咧话嗰个嗌交咧就变得冇咁激烈，同埋咧好似快啲和好，因为做咩咧都要楞住另外一个。 我就麻麻地中意呢一个嘅，点解咧？因为你首先用条锁链，即系话喺一段关系上边加上一个枷锁， 咁我已经好唔好意头啦， 已经麻麻地中意嗰种意识啊，即系你要有枷锁喺埋一齐，就唔系一种关系， 即系都唔系自愿嘅，好似被逼咁样系嘛。 同埋谂起咧，即系譬如话我上一代或者上上上一代咁样都系噶嘛，佢哋系唔会离婚嘅， 系 你谂下，离婚系即系近代嘅人一种。好唔同嘅對婚姻嘅一種諗法嚟噶嘛？ 只係覺得係一個制度咯。 係啦，咁以前咧就係點鬧，甚至乎即係衰啲，再有啲過分啲嘅相處模式，都唔會分手嘅。你幾可見到老一輩嘅人係會，我哋鬧咗成世交啦，不如離婚啦，係唔會噶嘛？係講完第一句，我哋都鬧咗成世交啦，句號。 系 冇嘢嘅，跟住而家先至系闹两个闹，跟住就不如散啦咁样。 呢个我都有谂过，其实同以前嗰啲即系经济模式同 都 关事 嘅， 系咪？因为可能系两个人其实系一个好似 partnership 咁样，大家经营一个家庭啦。咁讲真啦，你两个人生活嗰啲使费全部随意嘅，同你一个人出嚟再生活，再自己租间屋啊等等，其实系真系会悭翻好多嘅。 呢个又系咧，又或者以前 分工合作 喺另一个即系唔系好啱。 嘅，但係傳統嚟講，即係又唔係一個傳統，傳統又唔一定啱啊。講真，咁你可能咧，女士們佢哋嘅經濟能力相對嚟講冇咁好，可能佢哋受制於好多呢一方面嘅思考，就不能離婚嘅。而家就唔係啊嘛，而家即係女性都即係抬頭啊嘛， 冇咗你又唔會死 嘅。係啦，咁或者經濟上佢哋自己可以獨立營運嘅時候，就唔會再叫做忍受啊，不如佢唔開心咪分開咯。 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嚟嘅，即係既然自己可以即係獨立出嚟生活嘅時候，咁佢就會揀一個自己覺得開心嘅方式咯。 不過咧，即係去到最後就係以前嗰一代，我哋撇開經濟上嗰一樣嘢唔講，我哋純粹講相處上咧。你聽翻十對老人家夫婦，十對都係咁講嘅。你讓一步，我讓一步，咁就一世噶啦。 系，呢、這个就系佢哋嗰个相处之道。 呢、這个先至系最真正嘅相处之道。有时候你又硬正，我又硬正，大家即系 啊，点解佢哋嗰个年代啲人会做得到我哋而家好似少啲咁样？即系我哋系据理力争嗰啲人，佢唔啱，佢唔啱啊咁样。 永远都系啊，呢啲呢个系一种互相平衡的游戏啊。即系你让我，我让你，唔系等于我退步啊嘛。 亦都唔代表我错嘅。 系啦，系互相去叫做贴调一下，两个人相处点会过样样嘢都凹凹陷啊？实会有啲嘢啱，有啲嘢唔啱 嘅。但呢个又似翻鸡先同蛋先嘅问题，即系你够爱佢，你想维系呢段关系，你自然就会让啦。咁如果你觉得其实你都唔系好想珍惜佢嘅啫， 即系唔系好爱佢， 系啦，咁你先会即系处处都顶到行啦。咁喺呢度咧都可以卖个广告嘅，即系如果你想咧，即系喺呢个家庭啊或者你嘅人际关系上面咧取得更加愉悦嘅关系咧，当然可以留意我哋星期二朝头早嘅晨光大学有周华山博士咧会提供好多 tips 俾我哋噶。 法国总理卡斯泰话，法国已经处于第三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中。法国新增接近30,000宗确诊病例，累计突破410,000宗，91,000多人死亡。巴黎大区的疫情继续恶化，每10,000居民之中有419人感染。区内重症患者增加至1,164人。卡斯泰在国民议会说，受到多种变种新冠病毒影响，法国处于第三波疫情之中。他说官方仍然以大规模接种疫苗作为应对疫情的首要措施。他又说，虽然法国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总体接种进度不会因此调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4，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3点，跌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1美元，卖出1,731.7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龙盘苑，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有时候 ，Hello， 我是陈善玉，我上年在协恩中学毕业。今年 gap year 转了做全职壁球运动员，希望有更多代表香港出赛的机会。我现在在亚洲青少年19岁以下组别排名是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八点零八分啊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睇下股市先。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啊 ，Candy 早晨， 早晨 Candy， 早晨 啊。琴日咧港股都算升得唔错啦，升200点，不过咧成交就缩咗两成，但系咧好多啊嘅叫做焦点股份咧都有啲反弹嘅情况，包括京东啊、快手啊等等啦。咁啊，今日嘅市有冇机会再延续个升势？ 系啦，头先就讲个成交方面咧，就真系唔系算太过强劲啦。即系其实睇翻依排个市况方面咧，都系上升个时间嘅话咧，其实个成交都系比较偏弱少少嘅。反而调翻转抽高咗沽翻落嚟嗰时嘅话咧，成交又多，咁都系反映翻暂时投资者方面咧都态度都系比较审慎啲，都系即系倾向方面咧就系可能高位去减磅，因为可能之前咧好多投资者喺高位，尤其是接近30,000点嘅水平嘅话咧，都套路咗喺度嘛，咁所以变咗咧就一去翻嗰啲水位嘅话咧，就似乎系减货为主咯。咁所以暫時嗰、那個我自己覺得個上升動力方面咧就比較係保留啲嘅，咁所以變咗可能都繼續要喺個指數裏面咧反覆一啲時間，咁都係好似維持翻咗兩日咁講，其實恆指一定要上翻3萬點樓上企得穩嘅話咧，先至係即係確認到個勢頭係轉得比較強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都反反覆覆嘅。不過亦都係啦，低位28,200呢啲位唔跌穿嘅話咧，都問題不大住嘅。 嗱，所以問一問 Kenny 嘅，成日都話咧。买卖楼啊，即系楼市上边咧都有啲旺淡季噶嘛。譬如传统嚟讲，喂，农历新年之后或者之前咧都淡淡地噶嘛。但系今日睇到话内房咧叫做淡季，但系不淡、哦。咁究竟系咪有另一样嘢可以睇到话有啲地产方面嘅一啲板块，我哋可以提高一线呢？ 嗱，內房咧，其實賣樓咧一路個數量咧都係好嘅，尤其是有啲公布咗二月份個銷售數字方面咧，普遍都講緊係几十%增長嘅。咁但係內房賣樓賣得好，係咪代表間公司就一定好咧？其實又未必嘅喎。點解佢會賣樓賣得好咧？因為最主要就其實因為內房面對緊咧就係嗰個係財政嗰個係問題，就係話之前咪有三條紅線嘅問題嘅，其實就係因為內地方面咧啲房企咧。做借貸仍然都好困難嘅，咁好多嘅即係過往嚟講嘅話咧，一啲貸款上面嘅方法，譬如好似信託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銀團啊呢啲嘅話咧，其實都係揸得好緊嘅。咁基本上內地咧調控房地產嘅政策就同香港唔同，香港就話喂我加你納税啦， 將嗰個係買家個成本嚟到去增加，嚟到去降，即係下降咗你嗰個購買嘅意欲，或者將你個購買意欲延後咗。但係內地唔係嘅，內地咧就嗰、那個調控政策咧，就集中喺嗰個內房企業裏面，就揸緊佢哋嘅財政狀況，令到佢哋咧好難咧攞到錢去再買新地啊，或者好難攞到錢去還債。咁唯有點樣咧？咪就將手頭啲存貨咧，係咁好進取地賣出去咯。咁、所以見到你恒大一個好嘅例子，就見到啊，其實佢舊年賣樓個增長係 OK 嘅，那個數量好勁嘅，但係咧。佢哋嗰個業績係倒退喎，點解呢？因為毛利率跌到得三位數字，因為佢哋要維持一個好強勁嘅 cash flow 現金流喎，咁所以佢一定要貨源輪轉，可能甚至乎去減價，薄利多銷，咁就維持一個現金流係要應付一啲債務嘅情況啊，應付日常嘅開支，咁所以導致到呢房企就算賣樓賣得好呢，可能就犧牲咗個利潤率啦。咁所以咧，你要配合埋睇下間房企本身佢哋嗰即係負債方面咧，會唔會高啦？佢哋嗰個還款方面咧，會唔會話即係好急需要今年要還錢啦？咁同埋睇埋個毛利率先至可以決定咧，究竟係咪有受惠咯？ 所以都係嗰句，唔好淨係睇個表面個徵象，要睇佢深層裏邊嘅意義先 係啊！多做功課啦，嚇投資者。 咁另外 Kenny 尋日咧，我就問咗你百度啊，抽唔抽得過啦？咁另外今日咧，想睇呢個 Bilibili 啊，因為咧呢個內地影片平台咧，咁見佢闖關成功啦，通過咗港交所嘅上市聆訊啦，咁有傳咧話可能最快咧今個禮拜就展開招股啦。咁不如請阿 Kenny 咧同我哋介紹下，即係呢間公司即係做呢個影片平台啊，到底其實佢個業務。那個增長是怎樣，或者其實是否投資得過的呢？ 抽不抽得過啊 ？B 站嚇、 其實 B 這個就如果講基本面的話咧 ，Bilibili 就一定是即係內地，我相信嗰內地朋友都知道係都好受歡迎下啦，亦都係一啲即係年輕朋友方面咧一啲係經常瀏覽上面嘅App 啦。咁亦都係咧就係同一啲視頻相關的，因為你睇翻而家個趨勢，我哋節目都有講好多次。其實而家個內地方面咧，唔單止內地，全世界都係嗰啲係即係網絡上邊嘅世界嘅話咧。無論電商又好啦，社交平台又好啦，同嗰個係視頻啊、短片上面嘅話咧，個關聯度係好大嘅。即係尤其是以前可能就電商係靠嗰個平台，電商好簡單直接咁樣，好悶咁樣，大家上去揀下啲貨品。但係而家唔係啦，我用一啲短視頻嚟到去混合咗一啲係即係電商嘅商機喺裏面嘅。因為即係一般人都係睇一啲視頻嘅話咧。佢哋嗰個係被觸動嗰個感覺會強過你，就咁睇幅圖片啊，呢個好簡單好正常啊。咁同埋一啲即係網紅啊，好似阿鐘哥嗰啲 KOL 咁樣嚟都推嘅話咧，咁一定係銷售得好嘅啦，係咪先？第一啲 fans 一定跟佢買噶嘛。咁所以變咗嗰個商機上邊嘅話咧，會係大好多咯，即係唔係淨係睇個視頻咁簡單。所以點解快手可以話市值咁勁咧？同埋都琴日有個消息就話要。有傳咧就係阿里巴巴嗰啲媒體業務方面咧，可能 要國家要叫佢唔好做媒體啊， 擘開分開啊， 因為媒體咧其實嗰個影響力咧係好緊要嘅，尤其是喺內地方面咧嗰、那個意識形態啊等等各樣嘢嘅話咧，其實影響好大嘅。 咁另外咧，我想睇埋中移動啊 ，Kenny， 因為咧見到佢俾美國除牌之後咧，就話可能考慮咧就翻 A 股上市咁樣。咁其實咧佢今年年初至到而家咧升咗好多，累計咧升咗22%。其實尋日咧都受消息影響都升咗啲噶啦。咁其實如果即係大家繼續睇嘅話，佢仲有冇上升嘅空間啊？股價即係如果而家部署應該點樣睇法咧？ 嗱，其實如果佢翻真係翻 A 股上市嘅話咧，咁一定係有幫助嘅，因為佢而家得香港上市得8倍 PE， 咁我相信 A 股唔會有8倍 PE 嘅股份啦，即係好難揾到啦。咁所以變咗估值一定係高好多啦。咁同埋第二咧，其實其實本身我對中移動就一般嘅，因為你睇翻佢盈利增長真係好一般嘅，其實講真，唯一就係話派息係好穩定啊，息率都唔錯。但係你睇到佢哋個 5G 上面咧，今年其實內地個佈局咧應該係進一步加快嘅，因為早幾日咧都公布咗咧，佢即係依個係內地方面咧 5G 嗰個套餐嘅用戶係3億幾，咁中移動啊佔咗1億6嘅，咁同埋佢哋亦都定咗今年一個 5G 手機嗰個係銷售嘅藍圖啊。咁你睇翻咧，其實原來好香港都係喎，最早一排數碼通公布嗰個業績咧，你見到咧5G。其實 客户量其實唔多喎、哦，我就係睇到佢出嚟嗰份業績， 用 5G 好得意，用15G 手機，但係 5G plan 嘅客户唔多喎， 係啊係啊， 20几30%。咁嗱，呢個咧就會係慢慢會係增加上去。點解咧？當你用完嘅 4G plan， 你冇嚟續翻，你買咗部 5G 手機冇嚟續個 4G plan 噶，用合理噶嘛？咁當你一續 5G plan 嗰時嘅話咧，大家如果續咗都知啊，其實咧個。 Apple 會高好多喎，因為起碼都貴兩三成以上啊。 係係係，咁可能真係當中有啲商機啊，或者即係多啲盈利能力啦， 仲有啲潛力喎。 我一定同你講嘅，五 G 梗係貴過四 G 啦，係咪 先？係啊，多啲部機都，你又冇理由買咗部五 G 機， 你唔用佢啊？ 但係好多人都係咁， 唔用住，有機會暫時唔用住。你啱啱買部新嘅五 G 機，你個四 G plan 未完，但係當你完咗之後嘅話咧，你一定會轉五 G。就算你唔轉五 G， 個電信運營商都逼你轉到五 G。 是啊，即係有啲助力噶嘛，有時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嚇。咁啊，Kenny 今日股市入邊仲有咩板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嗯。 我覺得嗰啲即係 SaaS 股份咧，其實都開始係轉翻強啲嘅。咁即係雖然唔係彈得好勁，但係咧，我覺得都開始應該確認到見到底嘅。咁譬如之前大家都好中意嘅微盟啦，或者係明源雲啊909嗰啲話咧，其實都不妨可以睇睇咯。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部署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唔該曬 Kenny， 下個星期見啩， 拜拜。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赚完钱咧都要用嘅，用喺边度咧？有阵时用喺呢个公共交通工具。我记得咧，小白咧同埋钟哥咧，偶尔都会搭下巴士。其实我都会，其实我都会啊。过海咧，我嗰边喺大角咀咧，有架巴士咧行西隧过海咧，又唔系太贵，又好方便，最少比我揸车过西隧平好多好多。 梗系啦，系啊，西隧七十几蚊， 系啊，好舒服啊，同埋嗰个过程咧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因为咧我嗰、那个站上咗车咧，两个站之后咧就已经啊到西环啊，即系中环啊，大概嗰啲位置啦。咁啊，点解讲呢一个优惠咧？就系、是、公共交通费嘅补贴计划咧，就延长六个月。咁啊，去到咧12月31日先届满啊。咁啊，下个月起咧，每个月补贴上限咧，仲提高去到500蚊添。咁样咁啊，即系刚啱通过咗啦，行会批准4间巴士公司加价啦。咁啊，4月4日开始分段实施啦。但系咧就令到个补贴咧就可以提高翻啲。咁啊。如果大家平時都係譬如用開八通咧，去叫做搭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就有個回贈嘅機制啦。咁啊，詳情你就可以自己去翻即係公司或者運輸公司嗰度自己再了解翻啦。但係咧我發現咧都唔係好多人咧可以儲得夠嗰、那個補貼額啊嚇。咁可能我哋本身幾個都係駕駛人士啦，但係就算有啲打工仔咧，如果佢翻工咧係用譬如 月票 係啦，月票或者10蚊之內翻到工咧。其实都唔系好补贴到好多， 而家好少10蚊之内翻到工啦， 系咪啊？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譬如住天水围，可能真系要过海翻工嘅， 跨区嗰啲咧， 系啦，跨区嗰啲咧，咁就真系可以令到嗰个优惠就可以食得晒咯。 系 啊，不过即系个过程之中，有啲譬如住屯门嘅朋友喺中环翻工，佢哋又会即系讲一样嘢就系、是，虽然补贴系多翻啲，咁但系咧就系、是、个路程又塞啲哦。哦，系个时间成本又喺度啊！有啲住屯门啊、天水围嘅朋友，有阵时每每都会抱怨咧，就系、是、交通嘅情况咧，往往都不似预期啊！ 呢个真系永远都系不解之谜 嘅，系咪？屯门公路塞车系咪？ 系啊，你一跨嗱，首先你跨区或者你住得叫做远，而家叫做远啲，系咪可以叫做远啲咧？屯门啊，天水围嗰一区， 普通远啫，唔算好远噶啦。 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又唔觉得自己远噶嘛， 系即系惯咗啦嘛， 惯咗啦嘛。但系永远都系嗰句， 其实佢哋都觉得自己远嘅。 唔系啊，我问咗陈永雄啦。啊， 系 咯， 即系 而家有冇听咧？佢话我先系世界嘅中心啊！ 系啦，如果调翻， 佢会食错咗啲早餐，定朝头早食错。 如果我哋叫做住喺港岛区或者叫九龙区，但系我要喺天水围嗰边做嘢，咁其实调翻转头，我都系跨区噶嘛，我都系觉得远噶。 咦，又唔同喎。你入天水圍咧，呢啲時間冇咁塞喎。你天水圍出嚟咧， 係啦， 你嗰個呢個係天能效應嚟㗎。係 啊，翻放工 向前行咧就棘啲嘅，向後行 就順啲， 就順暢啲啊。所以可能我呢個基斯道化路難，可能就係平時塞車塞得多，佢都諗 到呢樣嘢。 係啊 ，back forward 啊，可能仲快啲添啊嚇咁樣。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即係住得遠咧，就會抱怨咁啊話，哇有。 陣時咧，一個咧充電器啊，手機嗰啲充電器咧、 啊， 一路插住部電話啦、啊，電話又冇電， 所以巴士咪有得俾你插電咯，而家 係啦係啦， 但嗰、那個巴士嗰個充電器咧，有陣時好壞咗啊，俾人整到，咁佢連唯一嘅希望咧都變成絕望啊，嗯、化作泡影咁樣咯，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啦，咁啊，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咁？可能如果係巴士公司都跟進一下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你要。哎，唔該，可唔可以借你個位嚟插一插電啊？咁樣啊，即係都有呢啲情況啦。咁總之就一啲補貼嘅優惠啦，希望越嚟越多啦，咁啊令到即係大家喺香港生活入邊咧，即係都可以著數啲啦。即係生活咁艱難，冇理由唔掃翻啲內地啲小市民用。 有都係講句，即係而家咁樣嘅市道咧，加咗價嘅話俾翻多啲優惠啊！ 真係啊，上翻啲出嚟用下。 生活艱難啊！ 我哋啲設施好啲、都好啊！ 係啊，俾下面啦、啊、嚇，嗯。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十七日係一年嘅第七十六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二百八十九日。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號，為咗管理由安德魯·威廉·美隆同埋山苗卡瑞斯两人捐出收藏的艺术品，由美国国会创建的美国国家美术馆西栋建筑正式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美国国家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建筑物分为东西两栋，由地下通道相通，主要收藏14至18世纪的意大利、荷兰、法兰德斯及英国绘画作品，是全美国对文艺复兴及巴洛克绘画收藏最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每隔几年会进行大规模翻修，最近一次为2013年，耗资6840万美元。3月17号出生的朋友非常喜欢刺激，对自我非常坚持，容易对过时的东西失去兴趣，不喜欢被责任束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古旧艺术工作会不会带给你在性格上的冲击？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艺术作品真正的评价是在于金钱上的价值，还是对心灵上的影响？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试分继续喺度啊，疫情咧就改变咗大家嘅采购规律同埋习惯啦，数码化咧亦都成为咗展览业嘅新趋势噃。由贸发局推出嘅国际采购会网上展咧就会喺今日登场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请到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嘅。早晨 Baron， 大家好啊。咁其实今次咧呢个贸发局嘅国际采购会咧，其实会喺三月至到七月咧系一路举行嘅。咁本身咧就系结合咗咧原定喺春季举办嘅七个嘅贸易展览啦，咁亦都系一个崭新嘅一个网上加实体嘅展会模式嚟嘅。咁今日我哋揭幕嘅咧，其实就系我哋国际采购会嘅网上展。网上展咧系可以俾买卖嘅双方咧，就喺疫情未完全消退嘅情况底下咧，提早利用呢个网上嘅展览平台咧，去进行呢个商贸配对啦，同埋做一啲遥距嘅视像洽谈嘅。咁等到疫情咧逐渐缓和之后咧，我哋就会透过喺七月再举行嘅呢个国际采购会嘅实体展览咧，全方位咁样咧就俾我哋嘅参展商咧同埋买家咧系捕捉更多嘅环球嘅商机嘅。咁今次咧呢个国际采购会咧就系、是、以呢个时尚采购灵感汇水咧系为主题嘅。咁啊涵盖四大类别嘅优质生活嘅产品同埋方案嘅。咁啊，四個類別咧就包括有呢個 smart home 啦，包括係做一啲家用嘅紡織品啊、家庭用品咁樣啦。咁另外咧就有 smart play， 咁咧就係包括一啲嘅嬰兒用品、玩具同埋遊戲嘅。咁而第三類咧就係 smart style， 咁咧就係涵蓋咗咧時裝、禮品、印刷同埋包裝用品嘅。咁而最後一個咧就係 smart tech， 咁咧就係會包括咧一啲電子產品啊、燈飾啊、醫療同埋保健用品等等嘅。 咁同之前我哋嘅網上展一樣啦，今次呢個國際採購會嘅網上展咧，都係會利用人工智能，係為買賣雙方咧做一啲配對同埋推介嘅。咁我哋都會備有咧一啲會議安排啦、視像會議、實時聊天同埋電子名片交換功能喺呢個網上展裏面嘅。咁協助我哋嘅參展商同埋買家咧，係打破地域阻隔。可以建立到商貿聯繫嘅。 嗱，我知道咧，貿發局喺上一年咧，咁就成功舉辦過夏季同埋秋季採購會兩個網上展嘅。嗱，咁今次咧就以網上加實體嘅形式咧去舉辦今次嘅展覽啦。咁唔知業界嘅反應又係點咧？咁同埋今日開始嘅網上展又有啲乜嘢嘅特色咁樣咧？ 咁其實業界咧嘅反應都非常之唔錯嘅。咁今次我哋呢個國際採購會網上展咧，其實即係已經咧係有超過1400間公司咧係參展噶啦。咁而當中咧仲包括咧19個咧係展團嚟嘅。咁好似有浙江省嘅貿促會啦，有山東省嘅商務廳啦，同埋日本嘅貿易振興機構JETRO 等等咧都有參與嘅。咁除咗一般嘅展覽形式之外咧，咁今次亦都有唔少展商咧，係用咗咧我哋一個特別幫佢哋做嘅 3D 虛擬展覽攤位，同埋一啲嘅產品嘅視頻，咁咧係盡量咧透過一啲唔同嘅形式咧，係希望透過我哋呢個網上展咧，就同買家推廣翻佢哋嘅品牌啦，同埋突顯翻佢哋產品嘅特色嘅。 阿 Baron 啊，不如都同我哋再介紹一下，其實咧網上展會有啲乜嘢嘅精彩活動咁好嘛？ 好啊，咁除咗就係做採購嘅活動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其他嘅活動嘅。咁今次咧，我哋都繼續設有呢個研討在線啦 ，Intelligence Hub。嘅活動啦，咁其實包括咗咧，係會舉行17場嘅網上研討會嘅，咁咧有超過60位行業領袖咧都會分享佢哋嘅真知灼見嘅，咁而喺展覽嘅頭三日啦嚇，即係由今日去到19號咧，其實我哋就將幾個重點嘅研討會咧就擺咗喺呢三日，咁呢幾個研討會咧嘅主題就包括咧呢個環球採購展望啦，亦都有呢個疫後變革、端對端電商方案啦，同埋品牌授權新商機。呢幾項呢重點嘅研討會嘅，咁都會從宏觀嘅角度呢分析返市場嘅趨勢啦，咁等大家亦都可以即係與時並進啦，探索返即係而家一啲營商嘅新機會嘅。咁另外呢，為咗協助中小企呢去裝備自己啦，迎合第時嘅呢個線上線下一個混合嘅採購模式呢，我哋都會推出呢一個係叫做疫後新常態線上線下營商攻略嘅研討會系列嘅。咁而第一輪嘅研討會呢，亦都將會喺我哋呢個國際採購會嘅期間嗰度舉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多啲呢，就可以登入我哋嘅網站啦，就睇返各場研討會嘅一啲簡介，咁同埋呢係可以即時呢係免費報名參加嘅。 其實呢一個網上展嘅內容呢真係非常之咁精彩㗎，所以聽日呢我哋再請到 Byron 呢就同我哋介紹其他嘅亮點㗎喎。今日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唔該曬。 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國際採購會網站 isshow.hktdc.com。登记参加，费用全面。 嚟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将22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受检人士在期限之前进行检测。有17处地点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公告名单，全部位于中西区。另外，包括中环、汇丰总行在内，四座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的大厦，以及九龙城九龙加南中英文幼稚园，亦都被纳入公告。政府今日会在中环汇丰总行大厦为工作人员增设流动采样站。汇丰向员工发出内部通知，话中环总行将会在今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政府康健公布，目前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星期四起延长14日，直至今个月31号，并且加强餐厅内的防疫措施。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一条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粉岭嘅大头岭回旋处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最紧要美白，我嘅幼嫩肌肤全靠佢哋。 北美地区众多化妆品、护肤品，革命性引入苯甲酸酯、聚异乙醇、烷基硫酸盐等等过百种化学物质，过度使用有效激退健康，令荷尔蒙迟早失调。 中火你都可以噶。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集打开部分护肤品制造商的真面目。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Jennifer 余香莹，早晨啊！ 早晨 ，Hello， 大家好。 咁啊，不如同大家讲下喺过去嘅呢一年啊，你又有啲咩嘅经历呢？ 大啦个转变，首先成家咗啦，咁就有一个新嘅身份啦，就是人哋嘅老婆啦。咁亦都有再多咗个身份，就是准妈妈。 恭喜你，恭喜你，系啊 ，B B 啦， 系啊。突然之间好似嚟得好快咁样，我都好想问啊，其实余香莹自己有冇曾经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好多女仔都会谂噶嘛，系几多岁要结婚，几多岁生仔？ 我有啊，绝对。我系好，我谂我可能因为巨蟹座啦，我系好想要家庭嘅人嚟嘅。 系。 跟住系好夸张嘅，细个嘅时候十几岁就谂啊，20岁要结婚，跟住系到20岁。嘅时候就谂25岁要结婚，跟住过咗25岁就谂30岁之前要结婚生 B 生 B B 咯，生小朋友咯。 系咁而家都叫做追得到个步伐系咪咧？ 都系噶，即系都系我想嘅步伐咯。 嗯、 因为我会觉得啊，可能好多人会以为呢行就要啊迟啲结婚生小朋友啊，要多啲时间去拼啊去搏啊，但系反而对于我嚟讲，因为我觉得自己系演员甚至乎歌手其实冇影响嘅，即係我都系去做我想做嘅作品。咁只要你唔系视自己系一个明星嘅时候，其实 是，我觉得冇人生是你要去经历的嚟噶嘛。 系，你呢个我正正都想问，就系咁啊 ，Jennifer 之前做拍电影咁样啦，即系大家都会觉得系女神啦，系少女系啦。咁做咗妈妈之后，会唔会觉得大家对你嘅印象就系、是、咦升咗一级噶啦？即系可能少女嘅嘢咧，就未必再揾你做啦。你就冇担心呢一样嘢嘅？ 都冇啊，因为。其实我想讲，是我的演戏路途入面我已经演过八次妈妈了。即使之前未做妈妈之前，已经是可能俾人的感觉比较温柔或者比较成熟，咁所以就系其实都做过好多次阿妈。 咁但系嗰时你有冇介意咧？即系喂，咁我仲系青春少艾，无啦啦叫我做妈妈，我似咩咁样？ 冇介意，但系反而介意自己可能做得唔够似咯。即系介意呢一点咯，因为始终可能首先个样啦，即系仲有啲 baby fat 咁，即系睇落去又唔够成熟啦，同埋自己始终冇经验嘅时候做落去真系会争啲嘅。 不过唔同嘅，你演嗰啲虽然系妈妈，但系年轻靓妈嘛，系同花师奶嗰啲系唔同嘅，系两样嘢嚟嘅。咁我哋都可以即系期待下啦，到你真系BB 出咗世啦，做咗妈妈之后，如果再演妈妈嘅角色，会同之前有啲乜嘢唔同啦？即系头先就讲咗你嘅身份有两样嘢唔同啦，亦都成为咗。人哋嘅太太啦，咁呢一个又对于你嚟讲，那个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咧？即系都叫做嚟得几快嘅呢件事。 有咩唔？暂时就冇乜唔同嘅，因为我觉得即使系婚姻，我都希望系可以 keep 住好似有拍拖嗰一种关系咁，即系唔会话变咗啊！大家结咗婚，一家人就乜嘢都唔理啊！即系我觉得浪漫嘅嘢，双方都要努力去维系去做嘅。即系唔可以懒惰嘅，咁但系有咩唔同就反而系听到人哋嗌我绿太咯，未惯噶，仲未惯啊，即系到依家都，始终你系系人哋叫你 Jennifer 或者叫你余香凝，但系依家可能系会愣住一个唔系你嘅姓，然后就嗌你绿太咁啊，咁所以自己系未惯，不过就每一次都觉得好好听嘅，特别系最近新年派礼时候。系啊，就觉得哇，绿太好好听喎、 哦！第一年分享呢一个喜悦系嘛？因为之前可能咧、我哋女仔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即系一过咗廿零岁咧，嗰啲阿姨妈姑姐咧都会问点啊，几时到你派啊？咁样噶嘛？咁今年到到你真系派啦！ 婆婆咯，即系婆婆年纪都大啦，佢之前成日都话：哎呀，快啲结婚生小朋友啦！即系佢就话搵钱啊、工作啊，几多都系。假嘅，最緊要就有屋企人，快啲成家立室，所以我都好開心係可以俾婆婆見到我成家立室。 咁頭先你話你都想喺呢段關係裡面可以成日都有拍拖嘅感覺，咁你同你先生係咪都係浪漫嗰啲人呢？ 係咪呢？我諗我偏向會去主導做一啲浪漫嘢咯。 你頭先講得出即係有 request 咧，咁應該你都係嗰 type 人。 是可能因为我是即电影人啊演员啊硬是会有好多浪漫的对白啊或者浪漫的事情想做的。咁我觉得好的，即咁样去调节返一个关系，即我就做呢啲，但係呢咁佢又会跟住我做得嚟，佢又唔会太夸张，即如果有时大家都好 dramatic 咁样就太多啦。依家咁樣係啱啱好咯，個平衡。 即係你都 feel 到佢有嘗試去配合你嘅。 有，當然有啦。即係例如我話每年都要聖誕節整聖誕卡俾大家嘅。係。我諗好多呢個年代嘅人都唔會親手整一張卡，更何況係即係大家都咁大個人啦，整乜鬼嘢啊？但係係啦，佢就會好配合好。即系会好认真制作一张手整嘅圣诞卡。 咁样听到都等你开心啊！即系 feel 到，即系喺同你倾谈之间都有啲 sweet sweet 嘅感觉流露到出嚟啊！咁啊，而家身体状况 OK 嘛？即系始终第一次有 B B 咧，会唔会好紧张啊？或者心情有冇啲咩嘅影响咧？ 冇啊，其实非常之舒服，成个状态都好舒服。由开头啱啱知道有 B B 到依家，即我中间都有做好多嘢啦，有去拍微电影啦，有录音啦，录呢首新歌啦，跟住都有一路 身边嘅人比我仲更加紧张咯，即系大家就诶、哎、小心啊，因为微电影入边好似都要轻跑几下嘅，咁、我觉得啊、非常 OK， 即系其实完全唔使担心。咁跟住同埋录歌嘅时候，又有啲身边啲朋友话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唱歌噶，会唔会用丹田啊，用到个力啊，好啊。咁但其实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我係有少少运动添嘅，即係我有去行啲可能好简单嘅山。 嗯，係最紧要有人陪住你睇住你，係啦。不过都 feel 到你鍾意做嘢嗰份嘅憧憬，即係好似你头先咁讲，就算而家带住个肚呢，其实都做咗好多工作啦。譬如今朝早呢，你想介绍嗰首新歌啦，最好陪伴呢就係、你头先所讲嗰套微电影呢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都可以介绍下呢、 微电影其实是一个比赛嚟嘅，咁就因为好机缘巧合系呢段时间揾我，咁我就见到个故仔其实好好，讲亲情嘅，讲珍惜嘅，咁更加喺我呢段怀孕期间，我对呢啲人情之间嘅关系系有好多感慨啦，咁我就觉得好啊好啊做啊，我另外我都想做埋首主题曲，都系想讲呢样嘢，咁就希望大家听到嘅时候会谂起你要珍惜嘅人咁样 咯。有冇试过有一啲好遗憾嘅印象或者画面pop up 咗喺你个脑海里面浮现出嚟呢？ 有的，其实我话虽然呢首歌听落好似净系讲亲情啊，有血缘关系，但系其实我觉得唔净止系亲情，可能系友情啊，或者有啲你以前曾经好重视嘅人，但系随住可能你成长或者大家嘅世界唔同，冇再联络。因为上年我就经历咗有一个同我同年嘅朋友，佢意外离世啦。咁佢其实我系以前同佢好好朋友，但系真系大家随住时间长大就开始少咗联络。呢样嘢系我好后悔嘅，即系我会喺度谂啊，其实点解我哋之前冇间唔中问候下对方啊，或者 touch up 下，唔一定要出嚟约出嚟见面，但系了解一下对最近大家点都好啊。但系依家就冇机会咯，咁所以我就希望呢首歌大家听完就系会，当你脑海入边浮现出嗰个人，你突然间谂起佢，即系不妨就问候一下或者约出嚟见一下，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仲有冇机会。 系啊，讲就好似好灰咁啊，讲到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正正就系嗰个现实就系咁样，永远唔知道下一秒系发生咩事，到你觉得后悔嘅时候又真系太迟。虽然即系老掉牙系咁样讲，但系又真系系真嘅。咁所以希望今日朝头早啦，大家听住余香凝嘅呢一首最好陪伴嘅时候，如果你都脑里面谂起边一个，不如尝试下同佢联络下，揾下问候下，或者你会得到一啲意想唔到嘅惊喜咧。咁啊，今朝早咧亦都喺度多谢余香凝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喺度咧，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啦，生个肥肥白白嘅 B B 仔，系啦，继续幸福快乐。 好。 依然记住，在放学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记性渐生锈，让我慢。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 牵手变细听，朝我盼望，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有人无永久，任你的笔说渐深刻，让我慢慢捕捉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 伊利近家在荷里活道和坚道一带，香港没有人不识，是以伊利近伯爵1861年到香港而命名的。但是这位伯爵做过些什么呢？曾经又怎样影响我们的香港呢？想不想知道？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常期望安定，还期望即兴，无奈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哀哀哀哀停，一开始但下已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军牌卸下已知道，天天逼我上路，天天逼我进步，但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自己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贪演下去，那一天已到。我想好好抉择，好想嗌暂停，想一想那样播，怕想一想以后，身边观众变离座。 伊利近家在1861年建成，原来当年指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就是伊利近，他当年以全权公使的身份签署了两条非常重要的条约，就是割让广东新安的九龙半岛给英国，成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的北京条约，还有同鸦片商贸影响极大的天津条约。不单止这样，九龙半岛划入英国统治的条约原来都是他签的。 8:53啊，咁啊，晨光第一线咧，我哋转头就会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啦。咁啊，而家咧都可以作出一个呼吁啊，如果大家咧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同你嘅亲朋戚友点首歌，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送俾佢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1872388咧，咁我哋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啦。喺你希望嘅日期咧，就将你呢个祝福咧就送出去俾你嘅亲朋戚友，甚至咧可以点首歌都得噶。而家打电话嚟啦，可以。 是啊， 是啦，咁啊，好啦，同大家睇埋呢个天气先啦。喺呢个时候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9度嘅。 我头先睇一样嘢入咗神， 系啦， 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环保 啊， 环保嘅议题啊，环保嘅议题啊，好有趣、啊。原来咧、你成日以为啊环保咧，即系成日话出一分力。咁啊，源頭減廢啦，或者你平時用嗰啲鋁罐啊，即係飲完汽水啊，咁你儲埋，跟住就之前我都有講過有一個計劃叫綠在區區啦， 換大曬鬼襟章同埋毛巾啊嘛， 哇！你仲記得？ 佢記得啦， 係啊，因為九龍城有一間㗎，我發覺都幾多人去換 喎，你個區都有㗎， 哇！你哋咩都唔記， 淨係記住大曬鬼， 大曬鬼 啱嘅， 係啱㗎， 我哋真係唔可以做大曬鬼， 係啊，真係。唔好再大晒鬼。咁香港嘅情况係咁啦。远啲嘅情况係点呢？嗱，有啲地方呢仲係好落后㗎，咁仲未有干净嘅食水可以饮用啦。啊，跟住呢近排呢有啲科学家呢就研发到一本书呢叫泪水书。 吓、 啊嗰本你当佢一本书本咁嘅形状啦。搣出嚟呢跟住有一块泪纸啦。咁如果你话哇有啲污糟嘅水呢只要 通過呢一張濾紙咧，即係好似大家滴漏咖啡咁樣，通過咗之後咧，呢啲水咧就可以過濾到污水入邊 99% 嘅細菌咯。 哇，咁勁！ 哇，好厲害啊！ 咁我唔使裝嗰啲咩鑽石濾水器啊。 當然係俾一啲比較落後或者發展中嘅國家啦。你而家講緊嗰啲水，哇，香港嗰啲水，哇，又會有含有氟嘅，對牙齒又好嘅。其他啲水咧，其他國家啲水又話有啲咩營養價值，有礦物啊。等等等等咁嘅，有啲唔同嘅。 呢個咧就都唔係新奇事、新奇嘅事物啦，因為之前都已經聽聞過。 係， 但係佢嗰個好處咧就係，如果你而家先至，譬如話要幫佢哋某啲地區要做一啲叫做污水處理嘅 工程 咧，你而家整得嚟。可能真係十年八載， 係 啊！咁當務之急解決唔掂啊，或者你叫當地嘅人點樣去煲啊，或者 kitty cat 啦，可能佢哋都未必有咁多嘅 器材 或者相關嘅能力可以處理到啊。而呢一個咧，叫做相對嚟講最方便啦， 係啦，極度容易嘅。 備本書你每一次搣一張出嚟，你用啦。咁呢個就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喺而家嚟講嘅權宜之計。 咁呢一張紙或者呢一本書係邊個發明嘅咧？就係加拿大啦，麥基爾大學啊，其中一位博士去發明嘅，就係可以濾出乾淨水源嘅神奇濾水書。咁用咩技術咧？一定要有呢兩個字啊，就係納米嘅技術啊。因為咧， 納米就咩都得嘅，納米。 總之夠細， 夠細， 跟住就可以過濾咧，水入面嘅細菌啦，咁啊經過特殊處理咧，就可以將一啲污染物咧都可以吸收埋添，咁啊，因為咧，阿博士話咧，將呢啲嘅濾水書咧，可以俾南非啦、印度啦、海地啦、孟加拉啦呢啲25個咧污水水源樣本咧，哇，都好差嘅一啲地方去用， 咁啊都造福佢哋好多，因為我之前有聽過有啲空姐咧。即系譬如佢哋要飞去呢啲地方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带好多水去嘅，因为佢会觉得喺嗰度饮水咧会惊唔干净啊嘛。咁起码而家做咗第一步先咯。 喂，嗱，去到欧洲嘅国家咧，特别系北欧咧，成日都会鼓吹你咧饮当地水，即系喺个水喉水嗰度扭出嚟咁， 哦，系咩？我就系知道你要自己准备水、买水、俾钱 啫。北欧特别系鼓励你咁样做，即系话佢当地啲水可以直接就咁样饮用。 好多地方都系鼓，即系唔系鼓励啊！好多地方佢哋都话宣称系水喉水，系可以即刻饮，唔使煲噶嘛。 Tap water 系啊， 系 tap water。 你哋够唔够胆啊？ 系啦。 会有 个胆 咯， 你即系喺北欧嘅时候个胆。 唔系美国，你睇美国电视剧咧，佢都系 美国都系咁噶， 都系饮噶。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加拿大都系咁噶， 但我哋唔 够胆， 我哋唔惯啊嘛，系啊。 但去到北欧我 OK 喎， 我去到当地，我都系去 超级市场买 樽水 嘅。系啊， 嗱，虽然佢嗰樽水。可能都是在水喉开出来摆在那里的我不知道。 欧洲的水呢很贵的真的。贵得很重要。即是随时是8蚊欧罗一支水的。即是几十蚊一支水的。所以他都几鼓励你扭开个水喉来喝水但是你又真的够不够喝呢同埋呢即是譬如去冰岛这样他那些水呢有些硫磺味。其实你未必顶得顺。 只是有些地方是有些叫做硬水有些软水。其实你就算不是喝你要来冲凉都好。你都 feel 到即系可能有啲矿物等等嘅嘢咧，同你平时譬如喺香港冲凉啊、洗头咧，或者洗面啦，你更加近你个鼻啦，你闻到嗰阵味又唔同啦，或者你摸上手咧，好似好似话潺潺咁样嘅，或者系总之啲颜色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 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喺其他地方拍戏啦，跟住拍完戏之后就，钟仔。我最近甩多咗头发， 因为硬水同埋软水。 跟住咧，咁我就唔关事啊。跟住佢就将所有嘅联想，喺上面用嗰上面即系开水喉，用得嗰啲水洗头多啊嘛，甩头发，我话关唔关事啊？所以呢个永远就系不解之谜。 究竟系洗头水嘅问题啊？ 定 还 是水嘅问题？ 定系其实佢人嘅问题，即系体内已经开始甩头发。 可能自己嗰排压力大啊，系咪先？新陈代谢又 永远都系不解之谜。究竟系咪边一样嘢咧？系佢本身自己啊，啲水啊，定啲洗头水？唔知你搞唔到啊嘛。所以永远就赖一样嘢，就系喺上面用嗰啲水。 咁但系佢应该几个方面都要去解决噶啦，即系可能换洗头水啦，跟住喺个花洒头嗰度又装一个滤水器啦，即系方方面都要整一整。 再睇埋医生啦， 再食芝麻糊啦，咁样睇下点样边一样嘢帮到。手头发真系好紧要嘛！ 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请嚟英式教育嘅執行总监陈思明。早晨啊 ，Samuel。 Morning， 嗱 ，Samuel 话以前咧，香港人考虑去海外升学，我当英国为例啦，就可能会谂下啊，到底读啲咩科，就去读啲咩学校，甚至乎咧考虑公立学校或者系私立学校啦。今时今日咧，香港人考虑除咗升学之外咧，我谂更加多人咧就考虑成家移民过去。 是啊，没错啊，咁上年多了个 DNO 政策啦。我哋今年只是找我哋去报公立学校的申请都过千嘅。 嗯， 一年之内，所以都几犀利。 我谂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系想了解多一啲呢一方面嘅资讯啦。咁今朝早咧，不如就向阿 Samuel 取下经啦，问下其实而家到底去英国咧，即系除咗话大家都讲到烂晒嘅伦敦之外咧，其实有冇其他地方系一个好嘅选择咧？ 绝对有啦。其实英国本地人因为要喺嗰边工作，咁啊逼住要喺大城市啊，所以其实你香港人，我见而家我啲朋友真系好似玩紧打机咁噶，攞个 pin 求其喺个英国。个 map 嗰度吉啊，我边度落地都得嘅。你有咁大弹性，咁当然你哋睇远少少啦，起码唔使同人一齐争啊嘛。其实伦敦嗰啲即系嗰啲好著名嘅 day school， 好著名嘅 state school 啲公立学校咧，其实已经叫做 oversubscribe 啦，都冇位啦。但只不过即系英国人永远都要政治正确，咁佢唔会直接同你 turn down 啦。咁所以我推介，我觉得有啲地方我特别中意嘅，譬如如果你肯走远少少，但你亦都要继续翻工嘅话咧，剑桥系一个好地方。 系 剑桥佢有自己嘅 business 嘅，佢比较著名，可能系药厂啊、科研啊、IT 啊等等啦。咁但系起码都有工作机会，即系唔系直情去到真系一个山上面住咁样。咁但系楼价咧？就低好多啦，即系你可能买间香港嘅大屋，佢三四房都可能系几百，一定系一千万楼下七八八百万已经有啦。咁你伦敦可能买咗间房啫喎。 系咯， 最重要系咩咧？校网，即系佢附近啲学校多。嗱，你譬如我当你想优质啲嘅学校，拣一间私校，你可以拣 Lee School Cambridge， 佢啊可能一年嘅私校学费，日校都系十零万，咁即系变咗。同你香港讀國際學校差唔多咯。 好似成個生活指數或者嗰個使費咧，貼近翻香港嘅嗰個 standard 咯。 絕對係啦，食可能貴嘅，喺英國食嘢就唔平。咁但係住宿即係最大個嗰陣時啦，衣食住行啦，行車又平。 嗯， 系嘛？咁同埋咧，我覺得要介紹一樣嘢俾香港人，就有樣嘢叫英國叫做 flexi boarding。 係， 因為我哋好香港人，我哋好掰寄宿，我哋覺得啊讀書要喺朋輩身上學習，學下啲生活技能，咁好中意寄宿啦。 係啊， 寄宿又貴喎。 嗯， 咁 flexi boarding 係咩？就係唔使全寄宿，全寄宿就一個禮拜七日都喺學校。 嗯、 flexi boarding 咧。就係、是、一個禮拜你中意，譬如二四又得，或者一個禮拜一日都得，咁你自己決定，佢斷日計嘅。 嗯， 喺劍橋就有啦，牛津都有，唔係周日都有嘅。 佢可以斷日計俾你住啫，但係個收費唔會係斷日計噶嘛。 收費都係斷日計㗎。 哦，咁點啊？即係好似 check attendance 咁啊？你今日翻咗嚟，我就 tick 低佢月尾收錢㗎嘛？ 好似 Airbnb 咁，季尾收錢。 係、哦，誒咁啊幾得意。 係啊，幾好噶，即係英國係越嚟越受歡迎，因為講真，寄宿本地人都覺得昂貴咁。 嗯。 嗱，我覺得劍橋好就係佢叫做唔係太偏僻，你又可以享受一個幾好嘅、幾高水準嘅生活。咁但係英國嚟講咧，佢都唔係算最平嘅，佢都算係有錢人區嘅。如果你想再平少少嘅話咧，可能減北少少啦，即係有個地方叫 Durham、Barnet Castle 呢啲地方咧，其實一般講緊你買間石造嘅大屋，可能三四百萬內一定有啦。 嗯。 咁但係嗰啲地方你就預咗係好偏僻㗎啦，即係嗰個對香港人嗰種 cultural shock。文化分別， 好似去咗山野咁啊！突然之間， 好似入咗以前你睇同嗰啲卡通片嘅，有好多山坡，有羊牧羊嘅地方咁、 哦。已經去到咁樣啦。 有煙通嘅小屋咁啊，你要買車咯。咁教育亦都，如果你讀私校，佢亦都係平過劍橋區嘅，起碼都打個八折。同埋最緊要係咩啦？我當你讀公立學校，因為 BN 都過去讀公立咁。 嗯 咁你呢啲地方咧，就唔會好多香港人同你過嚟爭。 我諗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會諗嘅咧，就係有條前路去慢慢行之餘咧，都要諗埋條後路啦。即係萬一真係去到唔適應嘅時候，可能三幾年讀完即係大學啦，翻翻嚟香港發展啊。其實頭先你提嘅呢啲區啊，或者係呢啲學府咧，對於銜接翻即係翻嚟香港做嘢嘅應受性係咪都 OK 嘅咧？ 如果淨係講中學，首先無關啦，因為個 qualification 到最尾都係睇翻緊你間大學畢業證書嘅啫。 但係就算講大學嚟講，其實劍橋就唔使講啦，佢個證書係最靚㗎啦。係 啊，你聽到名都已經 OK 啦。係啊，北部都有名校嘅，即係譬如我啱所講個地方，杜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 係英國頭五名嘅大學，咁仲有 Lancaster 啊，即係其實偏僻不等於排名低或者認受力低。 係咯，所以大家就其實真係吸收呢啲資訊嘅時候咧，除咗話真係淨係揀個區同埋睇下自己嘅期望啦、負擔啦、經濟能力啦，同埋你如果成家移民過去嘅時候咧，除咗諗住啦、食啦、行啦、學校之外咧，我諗仲要諗下自己揾唔揾到嘢做。如果真係配合埋住喺呢啲區啦，我唔知道香港人如果做開香港嘅一啲比較繁忙嘅職業咧，過到嗰邊通常轉型咧會去做啲咩行業多嘅咧嚇？ 咁英國你睇翻嗱，佢近年啦十大最受歡迎嘅工種啦，其實有好大量都係科研，即係 data analyst 啊、data 嗰啲研究，即係。電腦嘅數據研究工作其實係好渴求人才嘅，咁呢啲通常都係大城市啊，你離唔開多少大倫敦啊、Manchester 都係倫敦為主噶啦，因為我當啊，就算係呢個 financial sector 啦，傳統倫敦最大嘅金融城啦，講緊成個 financial sector 一半嘅收入都是倫敦，咁所以是比較受歡迎嘅。咁但是偏少少，我覺得香港人可以去到那度做得到嘅，譬如 media 傳媒，曼城是一個非常我覺得是值得居住的地方。佢有一個全新的總部地段叫做 Media City，一間可能兩房單位都是200万港币。咁我覺得傳媒都是一個吸引的工種。同埋英國咧，我覺得如果香港過去咧，一個收入好高嘅工作，但香港人通常都比較遺忘嘅就係做老師啦。英國 教中文， 教中文或者教咩都得。其實因為英國嘅喺香港就即係做老師就未必係好高薪，喺英國係好犀利嘅。是英国的第二大产业来的。 是。咁今朝早呢听 Samuel 讲咗呢啲嘅建议呢，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又或者当系一个资料嘅认识啦，喺搜集阶段嘅时候。咁至于系咪真系要过去呢，咁自己好好考虑下到底各方面嘅条件呢系咪适合自己囉。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英式教育嘅執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今日又讲下威士忌啦，究竟威士忌点样储存先系好呢？原来光线系威士忌嘅敌人啊，不单止咧对我哋嘅皮肤需要防晒，威士忌都要防晒，直晒带嚟嘅高温咧，不但只会令酒体变味，仲会加速酒精蒸发啊，而且阳光入面嘅紫外线咧，更加会令酒体嘅颜色咧变得淡。风味消失，所以今朝早除了你自己要搽防晒，你那支宝贝威士忌都要好好地收埋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爱的他。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又话 Sam Lee 阿 Sam 哥喺度。早晨啊 ，Sam。 系早晨，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咯，咁我知道咧，即系电话之前已经同你倾过啦，吓，同太太三十周年咧，系相识三十周年，定系结婚三十周年啊？ 结婚三十周年。 哇！ 结婚三十周年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今年就三十年啦。有冇话几月几号啊？系咪咁啱就系十七号，定系几时？ 冇错冇错冇错，就系三月十七。 哎哟， 九一年三月十七号。 系咁啊，喂，点庆祝？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先？有冇惊喜啊？三十年。 都系食惯啦，食惯啦，食惯啦，真系食惯啦。 嗱，咁啊，呢三十年以嚟啦，有啲乜嘢最多谢太太噶？ 多谢佢，我感觉佢系一个好老婆，一个好妈妈啦，佢 梗系啦， 同埋一个好家姐嚟嘅，三样都好。 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揽住佢三十年啦，系咪先？ 系啊， 吓，喂， 同我一齐行，同我一齐行咗甜酸苦辣啦，呢三十年吓。 有啲乜嘢系令到你觉得同太太做嘅一件事最难忘嘅咧？ 最难忘 系啊，唔好谂即刻答，唔好谂即刻答。 两个小朋友啦，两个小朋友都好好啊， 小 轩同埋卓儿都好乖，好乖吓。 哦，咁啊好啦，喂，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嗱？三十年前咁啊，你系点样求婚嘅咧？ 求婚都系戒指啦，戒指玫瑰花咁咯，系啊，系啊， 够唔够99支先？ 唱俾佢听咯， 唱俾佢听系嘛，非常好啦，系啊，好啦，咁啊，播歌之前啦，仲有啲乜嘢感激嘅说话要同太太讲噶？ 感激佢最近呢两年咧，带住我认识咗主咯，令我嘅生活即系令我嘅感觉啊、目光啊唔同咗咯，啊，好好多谢佢呢两年带住我认识咗主咯。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自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最近呢啲主题乐园呢都比较上多搞作啊、嗯、其中有一个呢。 你特别感深感受。 深感是啊 深感受啦。喺口实添。 讲多次。 深感受。 感受 深 深。 是啦、啊。咁除咗老鼠嗰个海豚嗰个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搞作啦、嗯。除咗系有一个佢哋一个叫做咩快乐堡垒嘅计划嘅。咁已经同嗰啲叫做慈善团体啦。咁、嗯、做好多唔同嘅叫做活动。咁欢迎一啲叫做佢哋核下机构呢就去嗰度呢就参观。除此之外呢仲可以俾佢哋呢就摸下啲动物啊。咁而且咧，小學生仲可以睇一啲叫做上堂上咩堂咧，就係嗰啲有關於生態，而且仲係生物生態，即係你可以摸一下啲海豚啊，同埋個標題好得意喎，佢話邀請學生體驗工作咧，咁啊有四個字我睇落都幾驚，叫解剖海豚咁樣。 嗯， 咁啊可能即係有呢一方面嘅體會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咧， 咁敏感，佢真係解剖海豚定咩啊？ 佢淨係話講，即係佢應該係俾一堂你上，然後話埋俾你聽，呢一種嘅叫做生物，佢入邊嗰個身體結構係點樣嘅， 係、哦、啦， 都要了解 嘅， 啱嘅，啱嘅。好啦，另外一個咧，有卡哇伊啲嘅項目係咩咧？咁、嗯、啊可以譬如我啦，同阿崔杰同咧都得嘅，因為我哋都有養狗仔嘛，咁、嗯、可以咧就帶呢個狗仔咧就去呢個樂園嗰度玩啊咁樣。咁我睇到標題就哇好開心啊！啊只狗咧都好少去港島嗰度啊，鄉下狗咁樣。 即係我鄉下仔啊，我鄉下仔。 啊， 而家係唔得噶嘛。平時係 得 嘅， 平時唔得， 即係入樂園係不能帶動物噶嘛。 係啊， 咁而家佢就叫做有一個新嘅安排。 係啦、啊，咁、嗯、有個新嘅安排咧，咁就話到啦，貓貓狗狗咁就可以咧就係、是、動員大家哇去呢、這、一個咧海水樂園嗰度咧就大玩特玩咁樣。係、嗯，咁話到咧就會喺三至到四月期間嘅週末以及咧就公眾假期舉辦咧一個叫做汪星家族。宠动员嘅一个 星哦， 系啊，汪汪汪，系啊， 狗啦， 汪汪咁样啦，好啦， 就喵星人 咁啊，冇错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带啲狗狗咧，包括有啲咩项目咧，海洋奇观， 嗯， 啊，仲有咧宠物趣谈讲座， 系 啦，考验狗狗新手嘅自 fit 操场， 系 啦呢类型咁样嘅活动嘅， 我又乡下仔啦， 系 你带只猫去睇水族馆， 系啊， 佢会唔会伸只手落去撩咧？ 唔会有块玻璃噶嘛？ 会扑埋 去，因为你睇好多片都系你屋企有个鱼缸，如果你屋企又养猫又养鱼咧，只猫就好中意落去 喺度闹嘛。但系佢嗰个水族馆咧， 所以佢呢次咧系俾狗狗嘅。 哦，俾狗狗 系啦，俾狗狗。 哦，因为佢净系汪冇喵， 系啊，冇喵。 咁但系啲狗狗咧，其实佢隔住块玻璃，即系当然睇到啲鱼嘅话，我自己作为主人，我都会觉得只狗仔系开心嘅， 或者惊咯，咩嚟噶？ 睇下你望住咩 鲨鱼， 鲨鱼咪惊。如果叫做金魚啊， 金魚唔驚啦， 不過我其實都有好多疑問啊。咁例如我隻狗狗如果去到呢個公園入邊，咁、我係咪可以周圍走咧？即係例如， 因為我都有見到。 到个详情咧，佢系有啲指定范围嘅。咁啊，最吸引就当然系阿小白你头先讲嗰个水族馆范围。 我想带只狗狗去睇熊猫啊。 系啦，熊猫就应该唔得嘅，因为我见佢里面冇话可以带佢去睇熊猫馆啦。咁、哦、可能熊猫都会惊啦，咁佢吠噶嘛，佢可能会。咁啊，佢划咗一啲指定嘅地区，咁有啲就有讲座啦，即系教你点样养狗啦。虽然我已经养紧啦，咁、佢可能仲有好多嘢做得不足咧，佢就会教你点样护理啦。咁、有啲地方咧就即系可能 set 啲跳栏啊， 咩头先个自 fit 操场嗰个 系啊，自 fit 操场啊，等佢去跑下，即系有少少似狗公园嗰啲设施嘅，咁、有啲嘢食俾佢咁样。咁我初初咧都有少少兴趣嘅，就咦又多个地方玩啊，好似最近都几多地方可以开放俾宠物去，因为我成日都话呢、這个城市真系唔够宠物友善，即系所有嘢咧， 香港 你想带佢去行下海滨咧，佢都动个牌话俾你听，呢度净系俾人行嘅， 咁可以去边我只 系啦，咁啊跟住草地又唔俾佢踩得啦，咁啊真系净系好似得几个狗公园可以带佢去，咁啊而家多咗地方带佢哋去，但系我睇一睇个时间咧，咁啊有少少 掉脚啊， 即系叹一口气，准 备倒抽一口凉。 嗱，佢入场费咧，我觉得 O K 嘅，即系始终佢都叫做一个主题乐园啦。虽然咧大人就冇得玩嗰啲机动游戏嗰啲噶啦，因为你带得佢入去咧，净系可以喺指定范围嗰度睇住佢玩，即系陪太子读书啦，都唔紧要啦。但系佢嗰个时间系朝头早八点半至一点， 唔系啊嘛， 佢仲要话咧规定你十点朝头早十点钟之前要入到场， 哇，要 check in 添， 系啊， 都正常啊。你平时带只狗出去行街，一系就朝早，一系就夜晚。你好想晏昼十二点兜头晒嘅时候，你带只狗出去散步噶？ 哦，咁我明啦，佢系为大家嘅宠物咧就着想，因为中午十二点之后咧， 太阳 大啊，毒添啊！ 但佢冇谂过为我着想，我都想放日假。其实八点半去到呢个公园都有啲骑马， 系啦。 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去啦。不过好似都卖得几好。 哦，系啊，好 view。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 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好，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睇乜嘢？ 好，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啊，咁啊，首先咧，即系阿 Kitty， 你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又系讲翻沙田区啊， 点解唔揾我去介绍啫？ 区小节， 揾你去睇下啦，咁啊。沙田今晚沙田區嗰啲街坊啦，又或者係一啲運動嘅發燒友咧，就要留意啦。咁今晚沙田區咧就會介紹一下咧一個全港啊首個戶外空中草地運動公園。 哦，我哋上次喺節目有提到嗰個商場嗰笪空地嗰個平台嗰度係咪？ 嗯，係 啦。 咁呢個公園 係啊， 係啦，呢個公園咧今晚有得睇下啦。咁啊，佢有啲乜嘅咧？有啲五米高嘅滑草梯啦，草地緩跑徑啦，即係攀石牆啊，仲有一個17米长嘅悬挂式平衡木走道等等等等等等，咁今晚嗰啲沙田嘅运动发烧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 系睇下系咪可以得闲去运动一下，伸展一下筋骨， 系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区区小节呢个环节咧就会讲一下咧，疫情底下即系好多朋友嘅社交生活咧都受到好多障碍噶嘛，咁老友记都唔例外。咁今晚节目就会带大家去蓝田咧一个老人中心，就睇下佢哋开设咗一个叫做中植治疗班啊。睇下呢个治疗班点样可以纾解一下咧啲老友记佢哋嘅抗疫疲劳咁话。 种植治疗即系教佢哋种嘢啊？ 我谂唔止种嘢咁简单，可能系即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啲插花嗰啲咁。 我不过讲真的，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我自己都多咗买植物翻屋企去种，或者有时候譬如我屋企都会插啲花嘅，咁但系以前冇换得咁密嘅。 系 而家咧，可能真系多咗留喺屋企咧，多咗时间睇啊或者欣赏咧，真系会觉得哦，其实种植都几有乐趣的。 哦，你系咪植物杀手嚟噶 ，Kitty？ 其实我唔会将佢死咗嘅责任归咎喺自己身上。 okay、有时我都会觉得啊，可能啲位咧系咪啲空气唔流通啊，或者太晒啊咁样嘅。 一定系咁、 啊。系啊，有啲屋真系养唔到嘢噶嘛。咁但系 touch wood 我间屋都 OK 嘅，系啦。 OK， 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学下啦。 对于啲植物可以做干化啫。 系啊，你买嗰啲诶满天星嗰啲咪得咯。 唔系所有都得噶，盆景。 系盆景。咁我睇下呢一个老人家啊，蓝田区嘅老人家点样去种植治疗啦。 系啦，咁啊，日常八点半咧，今晚仲有一个环节啊，讲下咧小朋友嘅教育嘅，即系原来咧教育局喺2017年咧就向幼稚园咧就发出咗指引，就要求咧嗰啲学校啊，为幼儿每日都要安排最少30分钟一个自由游戏嘅时间。 嗯， 咁乜嘢系自由游戏咧？究竟咁今晚咧请嚟一个。请你一位幼儿学校的校长跟大家讲解一下，即系同埋讲下这个自由游戏咧对小朋友的发展有几重要呢、即系另外咧，原来家长啊，即系除了送小朋友去翻学之外咧，家长亦都可以为小朋友咧喺屋企嗰度安排呢一个自由游戏啊。咁啊，点样安排呢？今晚听下呢位校长讲下。 可能家长话我唔使安排，佢自己屋企已经好自由噶啦，佢自己会周围喺度画啊，周围玩噶啦。一叫我会叫小白睇下噶啦呢个。 好啊，咁啊，好快最后介绍埋今晚9:3031看世界。今晚题目叫美丽有害啊，讲下咧嗰啲日常我哋用嗰啲化妆品、护肤品咧，或者啲个人护理产品咧，当中原来有好多暗藏杀机啊，好多咧有毒嘅物质。咁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嗰啲制造商有冇负起相关嘅责任咁话。 好啊，咁啊，咁出色嘅节目点少啦？你去留意一下咧。 系啊，港台电视31会留意收睇噶啦。唔该阿昌。 好，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批准4间巴士公司加价，其中城巴和新巴加价12%，分两个阶段实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逆市加價是負面情況，城巴和新巴加價12%不是溫和，公司應該考慮是否需要這麼高的加幅。他說明白公司如果不能夠加價或者要裁員，但是應該考慮有其他安排或者增加廣告收益，令到營運更好。又認為如果市民因為加價而選擇不搭巴士，巴士客量減少，公司亦都得不償失。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洪永達就指出，如果一間公司沒有足夠資源維持服務，水平一定會下降。政府必須令到公司有起碼的人手維持服務。他說相比起其他地區，香港的交通費不算高，但是仍然有很多低收入市民難以承擔，政府要思考如何幫助最需要的市民。他又說所有公共交通都受到疫情影響而需要加價，預期的士亦都會加價。匯豐銀行表示，總行大廈被政府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集團今日起暫停總行地庫3樓、5樓和6樓的分行服務，直至完成相關檢測規定。集團採取有關防禦措施，以保障員工和客戶健康和安全。至於位於總行地面廣場的理財二中心將會維持正常服務。匯豐說會繼續在分行網絡實施一系列防護措施，包括所有訪客和職員都需要戴上口罩，進入分行之前進行體溫檢測，分行內提供酒精搓手液，保持排隊距離，並且在開放式櫃台增設膠板。中央多个部门连续第3日在湾仔会展举办座谈会，听取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意见。社民连4名成员由湾仔家计会出发游行至中环广场，抗议人大的决定。起步前有警员搜查社民连主席黄浩铭的背包，查看他的身份证，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五十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胡子男乐团全新的作品 Universe， 就是来自3月5号在日本方面正式上映的一套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宇宙小战争2021》的主题作品。今次他们也都为了这一套的电影特登写了这一首的歌曲，无论是感情的选择、冲出太空到访其他的惑星、对朋友的情意，每一句歌词的连结都是紧贴着哆啦 A 梦的感觉。日本韩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Univers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有胡子男乐团Univer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琴日朝早想讲嘅嘢。我哋非常相信科技，但系有时科技都会出错。原本琴日朝早想讲嘅嘢讲得一半，呢、这个朝早继续讲埋佢。今朝我想讲，智叻系你啊！最近同个朋友倾偈，讲唔够两句，佢又喺度话教仔好难。我话你生小朋友之前应该都预咗，唔系而家等佢大咗你先至觉啊嘛。跟住佢叹咗一口更大嘅气，意思系话。佢生小朋友之前好似真係未諗过呢句说话咁。我见佢咁沮丧，就同佢讲既来之则安之啦，到底发生乜嘢事。是咁的，佢小朋友今年大约十岁，早排同佢一起去买电器用品。去到铺头，我朋友就同售货员研究緊想买嘅电器。但是他的仔听了两句之后，竟然不断插嘴问售货员很多关于这件产品上的问题，而且态度是有些挑剔，好像想告诉售货员听我是专家，你不要骗我啊。态度是我问你样样都不识，我叻过你这样。我朋友唯有即刻打圆场，然后好不好意思这样带着小朋友走了。他说最近小朋友经常都是这样，所以不知道怎样跟他讲好。我听完之后即刻笑了出来，我说其实有什么问题先？小朋友在成长阶段必定经过这种状态的啦。成长过程里面想得到朋友认同， 因为通过这种在别人心目中的认同，先对自己有一种肯定嘛。我们小个的时候咪又是这样。我朋友又叹了一口气，跟着我就说，其实你想想，除了小朋友之外，大人都是这样的啦。话说早排我在银行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当日我排紧队，有一个中年女人，由于她讲嘢的声浪好大声，我回头望一望，见到这个女人好怒气，站在一张办公台前面，对着银行服务员说，你知唔知要咁样填噶？你知唔知要咁样填噶？咁都唔识填，我都识啦。呢、这个银行服务员仍然保持住佢嘅礼貌，不断写紧一啲嘢。听到呢啲说话，都应该估到呢位女士要喺银行填一啲表格，而佢系要揾呢个服务员写嘅。呢位中年女士好似冇谂过停口，继续讲。都唔知识唔识填嘅，我都识啦，我都识啲英文噶，我仲叻过你。由于佢越讲越大声，越嚟越多人望过去，最后佢仲加多一句：你明唔明啊？其实呢位女士嘅说话系想表达啲乜嘢呢？想话呢个银行服务员办事不力，还是系想话俾佢听佢自己叻啲？既然他讲到这些事咁容易做，为什么他自己又不做呢？现在这个年代有一个很有趣的趋势，就是我们不断很喜欢去挑剔其他人，不断去说人家做得很差，自己一定叻过他。但是当他们自己落场做的时候，又不见得他们好了去哪，真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即刻企直。我跟我朋友说，可能而家嘅小朋友见得太多大人咁做，所以细路仔咪照学咯。其实究竟系啲大人唔懂得逆地而处，所以咁样讲嘢，还是佢哋知道其实大家都做唔掂，但系我都要话俾人听系你差过我。不过无论系边一样，大家有冇谂过，与其话人哋点样差，不如改进自己仲好啦。我朋友听我讲完之后，即刻打电话俾佢个仔，谂住将我呢段说话讲一次俾佢听啦。点知佢个仔听咗一半就 cut 咗佢线。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紧紧贴我，还从未心开始轻轻吞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暖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醒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告爱。冷静透一口气，并从头看你自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别告我。 Bye-bye.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最近嘅天气又湿又热，又好似冇乜胃口食嘢，所以今日吹神厨房咧就同大家煲一个山楂苹果茶，系时候要消脂开胃啦！真系饮咗两杯之后，觉得成个人都舒服晒啊！有冇就咁听到山楂两个字，已经觉得 流口水？ 流口水系、啊、真系、啊，因为佢有少少酸，即系你联想到酸酸咪咪嘅味道咧， 系咪可以解春困？ 解春困系啊，我成日听到你哋呢个礼拜讲春困啊，春困啊，咁啊，不如试下整呢个山楂苹果茶，非常之简单，同埋材料好简单，就系苹果啦，跟住你去买山楂啦，少少冰糖啦，喂水煲佢出嚟啊，你可以叫佢做山楂苹果水都得嘅，系啦，咁啊，首先你买咗啲山楂翻嚟，大概两至三两啦，你去药材铺啊等等嗰啲，咁啊浸一浸佢，洗干净佢，浸佢半个钟度啦，咁然后咧苹果又系洗一洗佢，咁去咗心咧，就将佢切件，系一嚿嚿咁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落水，咁啊将啲材料摆落去煲。咁但系冰糖就唔使咁早落住嘅。你首先将佢煲滚咗啦，大火煲滚咗可能十分钟，咁跟住冚盖，跟住转细火煲佢可能三十至四十分钟到。咁然后就熄火焗一焗佢。咁临尾咧就先至加冰糖，再煲多佢一阵咁样咯。咁其实就好简单啊，因为同埋你煲一大煲之后咧，你即刻饮唔晒，系啊！你可以雪落雪柜，即系觉得唉，好攰啊！因为有时候咧，我都明啊，春天咧，硬系嗰个口咧口腔啊，成日觉得好似寡寡地咁样。 我成日饮咖啡，越饮咖啡越攰。 系啊， 系得春天系咁啊，其他日子 OK 啲噶。 同埋咧，好似好想饮少少甜嘢啊，但系我因为我平时自己咧好少饮屋企啲汽水嗰啲嘅，但系。总系唔知点解呢一排咧，成日都觉得好想饮少少柠檬茶 啊、 菊花茶啊咁样嘅。咁但系呢啲又好甜啊嘛，又好似冇乜益喎。咁所以呢一个咧，你又可以自己教嗰个甜度，即系冰糖你唔想咁甜嘅，咪落少啲咯。咁但系山楂又真系有嗰个开胃嘅感觉。 但系第一次通常失败嘅，因为咧就觉得啊唔好落咁甜啦，点不知劲酸。 唔係，咁你煲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試味嘅，都可以一路試一下咁啊，再調整一下嗰個甜度咯。同埋呢個即係最好就真係可以雪喺雪櫃，即係得閒嘅時候攞翻出嚟飲咁啊。煲一煲，一家人都可以分享啊嘛。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有咩享乐啊，小白？ 今日嘅享乐咧就啱一啲叫做有驾驶执照嘅朋友，唔一定有车嘅。咁我哋在座咁多位都可以啊，系咪？可能嗱，你有车嘅当然好啦。但系如果点样话有驾驶执照都得咧？你可以租车嘛？ 哦，系， 系嘛？咁香港都有租车服务噶嘛？好啦，咁到底系咩咧？咁啊，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越嚟越多人就喜欢一个叫做车中泊嘅活动。 哦， 车中泊， 即系喺架车入边瞓埋觉， 系啦，车中泊，系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嚟自日本嘅一个玩法嚟嘅，最主要都系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啦，大家唔可以周围飞啦，咁于是乎咧就有驾驶，即系有车嘅朋友咧，佢哋就中意咧将自己嘅车咧就改装少少，或者如果你问我嘅，因为我都有一日。同仔仔出咗去咧，都試下呢個車中泊嘅滋味。 咁就呢個好似係以前咧，即係嗰啲外國啊，好大地大物博。譬如我出去要川州過省，去玩嘅， 香港都可以跨區㗎，鐘哥。 你唔會話去咗屯門之後，不如今晚喺屯門瞓啦咁樣，唔會咁樣噶嘛，即係都會翻屋企噶嘛。即係佢哋可能真係要穿州過省，去到中段咧就享受一下啲大自然啊，先至會咁樣。 嗱，而家佢哋嘅玩法咧係點樣咧？就未必穿州過省，咁但係咧會去一啲特別嘅景點啊，例如咁講啦，其中一個如果舉例嘅，譬如大帽山嘅扶輪公園咁樣，咁嗰度咧就大家可以揸車去。揸車去到嘅時候咧，咁你架車入邊有一啲嘅基本嘅裝備，例如可能有啲台仔，全部都係自 摺嘅嚇，台仔啊、凳仔啊，跟住有少少嘅食物，你中意嘅，咁你本身汽車已經有啲有套 HiFi 喺度噶啦嘛，你可以聽下歌。咁有一啲嘅私人空間，攞一盞細細蛋嘅燈仔，咁啊將個台同埋凳放咗出去之後咧，咁你就坐喺架車側邊。有啲人咧甚至乎咧會中意埋咧就係、是自己燒下嘢食嘅。咁你話喂，我好多地方唔可以生火喎，咁有一啲叫做無火煮食嘅。咁你咪插電咁樣，咁亦都可以咧，就係安全啲又衞生啲。 依家有啲車咧，俾你有好多個插頭啊，真係可以好似小白咁，可以喺架車度整下 pancake 啊，或者哇有多啲唔同器具。不過要留意一樣嘢，你架車嘅大電信唔 support 得到咧。如果你話喂架車 玩完之後揸唔走， 都好就嚟打柴噶啦，跟住到時咧要叫拖車，到時真係唔方唔車中撲啊！真係好落撲個撲啊！ 如果我咁樣講咧，跟住嗰啲車主們咧就係唔緊要啦，攤住個火，即係響開住副引擎，咁就唔好啦。嗱，如果你咁樣停低架車，開住副引擎咧，係犯法嘅嚇，即係不能太耐。 引擎空 住 啦， 空住就唔得。 大保處搞叫會查你㗎， 係啊，會 check 㗎。 咁跟住你熄咗個引擎咧，冇電喎。 係啦。点样扑咧？点样扑？ 另外攞嚿电出去咯，咁咪得咯。 咪或者你买翻最原始嗰啲叫做原子粒收音机，用十嚿大电嗰啲， 干电，干 电系啦。喂，不过如果去到啲郊外地方都有个法宝，其实可以介绍俾大家。 系 太阳能电池。系啦，咁有啲叫做山友咧，佢哋真系孭住一嚿手掌咁大嘅太阳能电池咧，咁就摆喺个背囊嗰度，咁啊日头嘅时候咧就有块太阳能板吸，系咁吸晒嗰啲太阳能啦。 好似嗰招我哋讲嗰啲防灾物件咁样， 冇错啦。咁嗰粒电咧，咁你夜晚嘅时候就可以用啦。咁如果你话去玩几日嘅，你又惊冇电，咁呢啲咪帮到手咯。 玩几日，玩到咁耐，玩一晚算啦，大佬。 好啦， 你玩到几日？ 有冇咁唔想翻屋企啊？ 几日内？ 你屋企有咩人啦、 啊？好似离家出走咁 咁我自己有一次咧，就同阿仔仔就去咗近狮子山、飞鹅山一带嘅地方嘅。咁啊，同佢又欣赏下呢个夜景啦。因为我本身住嘅地方都比较乡村啊，乡下仔啊，所以屋企嗰个变咗做好啦。咁啊，乡下仔咧出到去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要同佢介绍下，我哋今日咧就喺个车嗰度瞓觉嘅，好特别噶。 你个仔有冇出过省城啊？ 哎呀，有。不过我同佢讲嘅时候咧，啊，即系好似嗰啲旅游书咁样，你睇下香港啊，其实我哋叫东方之珠。你见唔见到啲大厦好高啊？咁样，咁我仔啊真系，哇！原来香港系咁噶，咁多大厦咁光嘅，咁样夜晚都咁光噶。哦，系啊，因为我哋住嗰度乡下咧，啲屋又得几层嘅咋，你睇出面啲好高噶，咁佢又睇得好开心啦。咁睇睇下嘅时候咧，咁啊瞓埋觉，咁啊由得佢喺度瞓几个钟咁样。咁如果你话喺架车嗰度瞓觉，你中意嘅咪你几时走又得。咁如果你中意睇埋个日出嘅又得，咁同埋准备定少少食物啊，或者你中意譬如阅读嘅咁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玩意。而家呢個年代嚟， 同埋呢排我諗真係好多人因為疫情啦，冇地方去啦，亦都好想即係出去唞下氣啦。我記得我嗰次咧去camping 咧，咁個 campsite 係比較親子多啲嘅，因為佢係完全冇難度嘅，你直頭可以揸架車過去咧，就泊喺個營地隔離。 哦，咁仲好啊呢啲。係 啦，咁我就見到咧，我好多人咧就會特登可能揸架大啲嘅車，即係後面個車尾箱咧係即係你揭開咗之後係可以坐喺度嘅。係 啊， 咁佢就再延伸，好似你頭先講有啲台仔啊。有啲凳仔啊！ 而家啲車中泊嗰啲咪就係好多時就攞嗰啲七人車咧，就將後邊嗰啲凳全部拍曬落去。 係啦，係啦， 咁喺入邊擠埋個睡袋瞓覺咁。 係咯，好似好玩咁樣。 係啊，有機會可以試下，因為佢車中泊咧，其實佢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可以俾到啲人咧離開自己屋企，可能一晚咁樣。你好唔中意屋企咪幾晚咯，係咪先？ 都唔得嘅， 都唔得咩？ 都要翻屋企嘅。 係幾晚？ 你應該要改善你同屋企嘅關係， 而唔係 逃避 㗎 嘛。可以咁樣， 或者第一晚帶住阿爸，第二晚就帶阿媽，因為你架車得一架嘛，得兩個位。 咁你即係大家逃避啫，即係擴自逃避㗎嘛。 佢話好難說服爹哋媽咪，佢哋話。有屋企唔瞓，要出街瞓。 高床軟枕唔 瞓， 瞓架車。 喂，呢、這個真係好難要說服老人家同我哋一齊去嘅話。 你顛覆咗大家嘅個諗法，即係我哋咁辛苦，成世營營役役就係想買 一 層 樓。 你買一層樓之後，我唔瞓喎咁樣。 我就係想有瓦遮頭， 有流浪嘅感覺。 點解要買層樓咧？ 系咯，不如有个车算啦，系嘛？ 但系嗰个车中泊咧，都要睇下嗰啲地方，可能要去下洗手间啊，嗰啲咧要梳洗下，咁可能都要泊喺附近咯。可能迟啲会有啲热点出嚟噶。 系啊，但大家真系唔好以为喺大自然周围都系洗手间啊。 系热点咪有好多嘅，大家要揾啲啱嘅热点。 系啦，咁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 系啊， 如果真系有架车嘅话，咁不过头先 练大胆啊，夜晚唔使惊鬼。 系啦，讲到改装嗰啲咧，就自己睇翻啲法例啦吓，有啲系唔可以噶。好啦，嚟到早上嘅十点钟啦，张近。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